月九号，佢喺飞机降落之后几个钟头醒咗，发现飞机已经停泊好，四周一片漆黑，非常之寒冷，形容当时十分恐惧。在手机电量几乎耗尽的情况下打给朋友求救，并且在机舱内找到一支电筒尝试开启之后引起注意。一名女子其后被途经的行李车上的人发现，她说事后多次发噩梦，家航代表曾经两度致电道歉，说会调查事件。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45。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9点，升35点，成交金额194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3点，跌5.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蚊；美团点评64.5，跌咗2.5；盈富基金29.5，升5；中国平安93.8，跌1.5。友邦保险82.7冇起跌，中国铁塔2.13升3仙，建设银行6.6升3仙，南方 A 5015.2升1.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3，英镑9.96，瑞士法郎8.003，澳元5.431，加元5.922，新西兰元5.152，欧元8.8907。每百日元兑港元7.2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2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3,11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5.89美元，卖出1,40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七咸到南去红隧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七咸到南去红隧啦，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而家市区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非常之挤塞啊，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啦，喺港岛城西道方向摩星岭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开咧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去到水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休憩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二台 Weekend 有快乐。 傅依林，你会推介波盛用咩护肤产品呢？ 提亮肤色嘅产品俾你用。你就可以个样 bling bling， 咁咧啲女仔见到都会觉得哇好 charm 啊！ Hello， 我系 Chantel 贝依林，想知道我拣嘅一定系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最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 仲可以喺全港九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系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获奖名单包括 《香港足球志》《职业足球五十年》，作者莫日峰、黄海荣； 《东方堡垒》《香港军事史1840至1970》，作者邝志文、蔡耀伦； 《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作者程翔； 《寻从记三》各出奇谋，作者李希瑜。 详情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ithk.hk/12thbookrights。 难得我疼疼真， 哎呀，难得我疼疼真真到入心啊！ 哇，你啲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呢度冷气劲得滞啫，诶，唔系冻到我腾腾震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系我冇带衫喺身，啊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冇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去买嘢食啦！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带银包，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啊。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你千祈唔好、 啊。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啊。希望佢做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邵主， 系啊，早晨啊，邵尊，早晨啊，曾志豪， 系早晨，豪仔，早晨，阿田， 系啊，咁啊，早早咧就已经上个礼拜预告咗话佢咧就要放假两天，系、 哦、 啦，梗系啊，放个生日假几巴闭啊， 系啊， 咁 话 佢炫耀噶啦， 我哋会陆续放假嘅，邵尊， 我知噶啦， 系啊，要辛苦你啦，系啊，你要不停唔准放假住啊，你要， 我冇生日噶嘛， 有， 你点冇啊？ 真系， 定系你其实每次生日对你 系 个压力嚟噶？ 你知噶， 因为佢要。一分七啊，四啊，八啊， 咩咩要廿四小时噶嘛？ 我唔知道，我要全部系我嘅，系啊。 同埋有新旧历噶嘛，系咪？ 啊， 仲有新旧人添。如果咁计嘅话， 唔好教坏细路系。 系啊，所以我谂你都系好惊庆祝生日噶。 诶，唔止生日，好多节日都唔中意嘅。 哦，系 不过唔关呢件事情事， 系 我本身唔系咁中意。 哦，佢本身已经知道啦。 唔系，根本就系人都根本就系有前提先，后面都唔中意噶嘛。 喂，先讲天气先啦，哎，靠你啦。哎，定系俾邵尊讲，邵尊想讲噶。 好啊。 系咩？哦， 会近得滞啊，我拉远啲得啦。佢哋面壁嗰个 m o 喂，呢个好好啊，真嘅。因为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又几阵雷暴啦，吹和缓嘅西南风啦，离岸风势喺间中清劲。 你要讲埋嗰啲数字先得嘅。 系啊，几度啊？而家 系30度，湿度系80%吓。 诶，相对湿度系80%。 冇错啦， 跟住仲有个 未来一两日咧，仍然系会有骤雨。 咪最紧要 啊！雷 公 揾你啊！ 系啊， 太细 嘅字。系啊，你一唔分钱俾我哋个警告就出嚟噶啦。 个雷暴警告效应咧，至到今日晏昼11:45。 系啦，冇错。唉，你帮佢拉翻远啲。咪即系好似啲叔叔睇报纸咁样咧，拉开少少先， 拉埋啊，先好似面壁咁 样。系啦，真系。喂，但系点解你又着件50件嘅咧？你所有屋企啲衫都系50件衫嚟。 30度气温而家。 唔系我明， 佢好好噶啦， 你可以着海潮啊。 哦，海潮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系喎，喂，啱晒真系。 我 真 系 咩叫海潮啊？咩叫啱晒？ 一见到邵尊，我即刻谂起呢个。 嗯。 喂，即系你中环呢个电视圈咁耐。 系。 即系我想问一下， 娱乐圈都系嘅， 咪就系成个咯，就系 闪细嘅啫。 即系你冇你冇话重点唔系嗰样嚟噶。 有冇拍过海潮啊？ 唔系有冇啊？有冇啊？ 有 有啊！喂，即系我想话上个礼拜佢无端端咧就已经大肆宣传咧，佢嗰个写真集啊嘛， 系啊， 跟住一望到50+，即系佢个资历已经系50+，呢啲虚幻嘢嚟嘅。我哋睇报纸嘅时候咧，哇，佢影出嗰张相吓到你流鼻血咁滞， 有 P 图噶嘛？ 咩咁噶？ 唔系我哋其实冇嘢噶，我哋就正想问下你，系啦，阿小朱，你觉得 坦白讲，好彩你唔系讲佢为人啫。坦白讲， 为人好咯，系嘛？ 为人好咯，即系坦白讲，以佢呢种咁嘅溜瘦嘅身材咧，个变化系好细嘅， 个变化好细嘅， 即系应该我谂都系 嗱开始收息啦。 但系头先一嚟话 P 啊嘛， 佢句说话而家都 P 一 P 先 ，P 一 P 图先，真系。 你知啦，喺呢个 P 加上之人 系咯，喂，唔系即系我哋想知。真定假嘅啫，即系唔系咁容易 keep 得咁好嘅。 我都讲咗啦。 边句啊？ 瘦削嘅身形咧，系比较容易 keep 到嘅。 阿田就唔得啦。 阿田呢啲直情系 我一出世就 天生嘅油物，你明唔明啊？天生油物 咩油物？ 即系大天时 油鱼啊，油鱼条油。 嗰啲喷出嚟嗰啲墨噶嘛？ 即系话。 啊！即系瘦嘅好容易 keep 瘦， 海潮呢啲咧就冇乜潮涨潮退之分嘅。 系啦，即系嗰个出入咧，应该唔会太大嘅。 哦， 因为加上佢本身咧系比较爱美嘅，所以咧佢咧，我谂佢入 去 饮食啊，各方面咧，我谂佢 keep 得好行下嘅，应该。 即系好犀利，我想话。咁其实呢啲美魔女多唔多嗱？嗰日个宣传咧，直情系上面就系海潮，下边就系阿罗琳姐。 系啊， 哇，去到咁尽啊！ 系啊，嗰日个宣传系咁排出嚟啊嘛。 真系咁样美魔女写三个字。系讲紧一定嘅年纪嘅artist 啦，咁跟住但系依然 keep 到，哇！你话俾佢听系去到嗰个岁数冇人信嗰啲噶嘛？ 咁啊，睇你用咩方法出嚟打仗嘅啫。咁、啊、本身系用呢个 原子武器， 原子武器冇错， 要 keep 住原子武器好噶嘛？ 系咯，啊、但系咪都好 两个都 唔容易喎？系咯，喂，即系佢哋， 佢哋平时出嚟食饭系咪真系唔食嘢噶？ 坦白讲，我未同佢出嚟食过饭， 因为佢哋真系唔食饭嘅。 因为唔系佢都唔食嘢， 两个都傻，两个都傻。咁啊。我可以讲话，其实都系俾我嚟讲啊，即系我呢啲阿叔嚟讲咧，觉得佢真系靓女嚟。 你又冇咁讲话，你自己系阿叔。 我同佢哋差唔多大嘅啫。 但我哋都唔会叫佢阿婶噶嘛。 咁啊系， 我哋点会叫阿婶啫？ 阿婶佢会嬲啊嘛，你叫阿叔会笑啊嘛。 你谂下，你点会攞钱买阿婶嘅写真呢？你自己都做唔出呢个行为。我哋都系会叫佢海潮，系啦，最多就叫罗琳姐，都系要咁嘅啫。然后你先至会有啲 fans 就会去买噶嘛，系咪先？ 系冇错， 系 但系你唔可以自称自己阿叔嘅，你知唔知啊？ 知唔知我几时同阿海潮拍嘅嘢？ 几时啊？几时啊？ 我谂廿几年前啊， 廿几都唔好耐啫。 海潮系最正值海潮嘅时间， 系咯？嗰套叫咩名啊？嗰套 海潮咯就 嗰套叫 嗰套戏就叫《 海神榜》啊？ 唔系啊，我话海潮嗰套戏喎。 坦记 哦，系咩叫坦坦记啊？唔系佢有扮坦记，系啊，佢有扮坦记，佢其中一个造型又用坦记啊？ 系咩？ 系啊， 会唔会以前啲相？ 佢话你即系啲咩？即系一模一样啊！ 我讲俾你听，佢系中意即系 keep 起自己个造型嘅。咁我觉得呢个造型靓咧， 咁咪好咯？你即系已经系 keep 形象化咗啦嘛。 系冇错， 一讲呢个就肯定系佢嚟噶嘛。 所以你系半个海潮咯。 我唔系啊， 因为佢净系露咗一半肩膊出嚟。 系，大家讲俾你听，你下次有嘉宾上嚟咧，你问下佢关于海潮嘢咧，佢第一样嘢俾到你嘅答案就系笑。 笑啊！喂。佢个笑真系咪嗰阵时已经系咁？ 系苦笑， 系咩咩？即系点啊？ 即系你睇，唉，海潮啊，好啊，好啊。 佢譬如佢嗰啲经典嗰个劳勃衫嗰啲咧，佢自己设计啊，咁啱都叫撞啦。 你要明白一样嘢，一个女性咧，当佢发现到某一种衫唔啱佢着嘅时候咧，会成日着嘅。 你见到隔篱嗰个啦， 我知道 嗰件50斤啊。 嗱，你 佢觉得自己啱咧，佢当人哋赞佢，佢日日着过呢件衫而家。 系觉得可以凉快啲嘅，另外我冇其我系功能性嘅 ，OK 得唔得？好冇？ 扮嘢佢又 真系功能性嘅， 我 唔 系 功能性冇人要， 系我真系咁啊！我唔系日日着嘅，同埋唔该， 啊日日着会闷嘅， 你又似嚟 佢呢件就唔系日着， 你咪搞到我似真件衫咁样。 你有好多件嘅， 因为好热啊！我只系想功能性凉快啲啫。 但系佢哋会唔会即系？都算辛苦钱嚟噶嘛， 辛苦梗系辛苦啦， 系咯系咯。 又唔系，但系如果佢觉得嗰个露个膊头出嚟系靓嘅，其实佢好享受应该。 一拍写真喎，即系好简单，拍写真啊， 好简单讲样嘢。 你有冇拍过写真啊，小尊？ 我拍啊，哇，好收得噶， 睇啊多应该系嘛。 我系拍减肥前啦，定减肥后咧？我以前可以得嘅，而家我谂唔得啦。 吓 咩叫以前得？ 以前咧，我瘦削嗰阵时系拍减肥后啊嘛。 哦，而 家又唔肥又唔瘦咧，又冇减肥中。 你可以 keep， 你可以拍嗰啲叫做保持中咯。 保持中啊！ 保持中 啦，啦啦我真系拍嗰啲咩双眼线啊，咩头发嗰啲啦吓。 喂，但系你认识嗰啲譬如明星拍写真咧，其实系咪真系叫做财源滚滚来啊？定系可能好睇唔好食？ 其实海头唔好食嘅啫， 系咪啊？ 其实我谂佢哋主要系 keep 一本在纪念嗰样嘢，即系俾每一个人佢有自己觉得自己靓嘅一面噶嘛。咁有人帮我揾个出名嘅摄影师拍低一辑。我自己滿意嘅嘢係咁上下啫，因為多數去到嗰個年紀咧， 好衰啊！係咁上下啫，真係靚嗰啲咁樣。 坦白講，即係喺我 即係趁青春留倩影之餘 啊，係嗰類嘢啦。因為喺我呢年紀嚟講咧，靚女唔係睇樣噶啦，係睇個性格嘅， 睇內在美啊。 因為你要對住佢一世噶嘛，你幾靚都冇用啦，你化個妝三粒鐘係咪？係咁啊死得啦！ 所以但係好難出本寫真集叫做性真集嘅喎，即係性格真實嘅。睇唔到喎，系咯， 唔系可以噶。平时我中意动高脚嘅，咁咪跟住影我动高脚咯。我中意 阿典，你有冇考虑过影一辑啊？ 冇。 试下。 有人叫过佢拍减肥广告，不过要着四点式，佢已经惊住啦。 唔使啦，我睇个款已经似一个影后啦。 多谢你， 即系净系影背后啊。 系咯。 早晨。 早晨。 早晨。唔系最紧要头先少转一句，其实辛苦钱嚟噶，系咯，你要支持嘅就支持佢，如果唔系咧，都真系要俾个鼓励佢，辛苦噶搵钱。海潮啊，呢个朝头早，我一翻到嚟见到少转，再加埋阿田个五十肩，就令我谂起。呢一位性感嘅人物，30度嘅气温啊吓，相对湿度79%，雷公去到11:45。人海里偶遇，人海里的故事，情路遇着推潮，迷恋是上动摇，如小说故事，如小说里际遇。情路独立光环，如浪潮无力挽，共你当天真心相恋过，真心分享过，遇上风雨路潮，热爱继续燃烧。 啦，讲完好靓嘅画面啊，海潮啊，罗林姐之外呢，急转直下， 你讲啲好丑嘢啊嘛， 讲啲好丑嘅嘢，你估到我想讲啊，你最中意去嗰间百货公司 做咩啊？ 嗰单啦，系啊， 我就系话你讲最丑嘅系佢嗰度咩？ 系啊，我想话而家真系有啲恐怖啫，嗱，唔好意思各位，真系急转直下情绪吓，即系计上个礼拜阿田话咧，嗰啲接接接接接咧就去食牛杂咧，即系接接接食牛杂咧， 喺铜锣湾食牛杂啊！你有冇睇过嗰条片啊？ 成个头啊探咗落个牛杂煲里边咧。 系啊，佢唔会跌落去，佢几犀利啊！肯定佢常客嚟。 即系低头饮水，逐食两件就走啊！真系 走啦佢。 系啦，嗱，你个口 keep 住呢个嘴型啱啦，因为你仲要再擘大多少少。今次就去到嗰个日式百货公司。 好在佢系大埔咋。 其中一间啊嘛，有一个桂花田嗰间百货公司啊， 系啊， 只老鼠，只、哦、老鼠今次入咗去里面个熟食柜嗰度食烧鸡扒，烧鸡扒，我中意食。 你认为嗰啲真系中意食？系番薯咩？我 系啊，所以 佢入去中意食咯。 佢唔止中意食呢啲啊。 佢而家啲老鼠嚟大示威，我会觉得佢话俾你听，我系中意食牛腩嘅，我中意食烧鸡嘅。 即系我哋嘅诉求咧，就唔好再俾番薯我啦。 你唔好再番薯。 食环署唔好再攞番薯， 你咁傻啦咁样， 我都识食嘅， 好大件事。哇喂，佢系见到喺嗰个超市里面有只老鼠，喺一盘盘嘅烧鸭啦、烧鸡啦，有啲就烧鸡扒嗰度咧就游走舐嚟。 因为系美食广场，美食广场咧就讲紧大家咧即系啲嘢食摆晒喺度啦，大家要嗰时咧就嗰啲嗰啲服务员咧就嚟滗俾你嘅咁嗰啲咯，嗰、哦、个款啊，系啊，跟、哦、住就俾人影到咩事？咦，呢个系 B B 嚟嘅呢个？ 系啊，小老鼠嚟噶。 系啊， 但系惨啦，嗱，小老鼠都在这里咯，咪咯，他的父母还远吗？ 不远。 最紧要系咧， 肯定喺后巷。 即系嗱，如果你话佢依然都系讲紧喺嗰啲牛杂铺度发生咧，你都仲 情有可原。 系啦，我哋香港人都好容易就话，系咁咁系咁噶啦，嗰啲街边档类似嗰啲咁啊。 但系叫摊住冷气嚟食喎， 而家摊住冷气， 唔系灭焗噶，咩摊住冷气啊？ 佢点入去噶？ 哦，都系。 点解会咁样噶？喂，好似邵尊话斋，你谂住去嗰啲地方咧？我哋就諗住眼不見乾淨，嗰度係高級少少，乾淨少少， 係啦，室內啦， 即 係 毛骨鳳爪嘅道理係咪？ 係啊，你諗住好啲㗎啦，喂，點解會咁嘅咧？真係，喂，而家真係驚，因為你諗住想避咧去啲高級地方度，佢唔係話嗰度係咩天上有地下無咁，但係你起碼入咗樓啊嘛，你覺得係市正㗎嘛咧？之前你幾時有聽過？在那些地方会有只老鼠出现。 不过话时话，我觉得呢明年那个鼠患呢会更加严重。 因为出年鼠年。 不关事不关事。是我家有个即神算是他算到出来的。 是怎样 咁他说明年仲犀利啊，小心啲啦咁样。咁他讲啲嘢平时都几准下的。 系衰咩咧？ 即系阿德讲紧呢啲， 我问佢，我问咗你头先问题，系咪因为鼠年咧？唔好咁傻啦啲嘢。 定系因为今年太过好食好住啦， 系啦， 所以佢哋全部就会更加好生养，求生意欲大增。 以前我 觉 得好奇怪嘅就系，点解食环署会用番薯呢样嘢？系咪因为个 budget 嘅问题？ 唔系，我哋都话啦，应该佢订咗大量嘅货，但系如果你再唔系咁用番薯，嗰啲番薯可能报销噶咯。 番薯已经系好难坏呢样嘢噶咯。 佢咪就系话因为咧，可以 keep 得耐啊，同埋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食环个？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番薯可以很仔细地统计到它咬的牙印，从而可以得知它的数量的变化。 这么厉害， 它可以把尺这样度它们，究竟 有 多 少，究竟是度那个番薯牙印准一点，还是直接在网民上拍张照准一点？不用我们度，拍也拍到了。 好，真的，除了大埔那个我的田那间叫做美食广场，其实在红磡一个美食广场 都有， 都见到，不是吗？要有个阿姐，佢真系我有咩未见过 啊？咁系 佢系一手 砖头咁大， 一手做咩啊？ 佢攞住个手，喂，你睇下呢度啊， 吊住佢。 佢攞住个手套，佢见到只阿老鼠咧，佢喺啲 凳底啊， 喺一度凳，佢肯定又游走惊一阵啦，走去阿姐，佢就徒手就嚟捉咗佢，跟住仲搭山芋咁打死佢啊！ 嗱，十不相瞒啊，真系 个画面讲紧咧啲食肆个贴。嗰啲市民仲喺度食紧嘢， 我呢啲啊， 喺度捉老鼠。 我呢啲啊，即系男人老狗啊，即系已经都一定要喺个仔面前咧，同埋老婆面前成日都要逞强扮威风咧。但系如果嚟到老鼠呢一格咧，曱甴我唔怕，但系老鼠呢家嘢真系惊。啊，我老婆调转嘅， 我都调转。 佢唔怕老鼠，佢惊曱甴。 我都系， 但系老鼠点解唔惊咧？ 因为老鼠唔识飞啊嘛。 又真系， 系咪？因为飞曱甴咧，好似导弹咁 你都唔惊老鼠？ 我真系唔惊啊，认真。我都话见到佢兜头踢， 捉住佢个猫咁捉，咁啊冇嘢嘅。 认真，虽然好似好残忍。 佢如果而家就喺你个五十肩度躝过咧， 哦，咁我梗系 佢都唔惊，我谂佢拨走佢。 系拨走佢，跟住追佢咯。 咁勇， 仲要追啊， 仲要追佢，咁大条条尾化化咁样。 唔系啊，认真啊，好似阿邵尊话斋，曱甴咧好似个导弹跟住你嚟飞，佢真系唔想迎面， 系比较危险， 入你个口嗰度。 冇错啦， 但系要小心系咩咧？我睇下先系咪阿马来西亚，佢话有一个男人，瞓下觉嘅时候 系 痛，俾老鼠咬到佢嘅小马 啊。 哦， 要清洗一下平时 咁有， 结果争啲要同佢讲拜拜。 哇， 争啲 大棚牙，真系 争啲，唔系啊，因为有菌啊， 系咪啊？ 所以你嚟到呢隔，你话仲话唔惊老鼠？ 嗱，咪要加数啫， 即系清洁啲啊，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颖莹报道新闻。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锋话，视乎在政府总部外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者的人数，再评估今日能否包围政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话，示威人士留守政府机关大楼的行动的确带来影响，但市民向政府施压的选择不多。目前建制派在200万人游行之后已经接受撤回草案，若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诺从善如流撤回修订，就不会出现遍地开花多元的突发行动，他希望市民理解和体谅。黄之锋又说，目前最关键的是在 G20 峰会举行之前，鼓励更多人参与星期三的民阵集会，透过国际关注向北京施压，接纳港人的诉求。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说，特首上星期和司局长召开集思会，有评估过往的情况，会向前望，希望政府为民生经济的工作会继续进行。刘江华今早出席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会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未来亦都会同不同持份者保持沟通，聆听意见。至于同年轻人沟通，刘江华话明白大众希望俾意见政府，会透过有关渠道吸纳意见。被问到政府会唔会同年轻人会面，刘江华话不同司局长会喺各自嘅范畴同不同持份者保持沟通，而特首同司局长亦都会同不同界别嘅年轻人保持接触。政府建议注资2亿5千万成立香港运动员基金。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政府将会继续透过基金全面支援精英运动员，推动体育和学业双轨发展，降低申请教育资助的门槛，提供短期课程资助和退役后的一笔过奖金。经民联的张华峰关注，暂时未有成绩的全职运动员只有每个月6000元至7000元的资助，难以应付日常生活，希望局方能够向他们提供更多资助。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说，政府建议将运动员申请教育资助的门槛由精英评分4分放宽至3分，预计大约350个运动员符合资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到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且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北京，商务部副部长兼参与中美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证实，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是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下一步沟通问题进行讨论。他指出，要在尊重对方国家的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磋商，协议要对双方都有利，双方都要作出妥协和让步，不只是一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说，习近平在大阪期间将会出席峰会4个阶段的会议，并且将会会见多国领导人，亦都会同金砖国家、中俄和中非等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4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9点，升36点，成交金额26,01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5点，升5.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4.8，升4毫；美团点评63.9，跌4毫；中国平安93.7，系跌咗2.5毫；盈富基金29.5，升5仙。友邦保险82.55，跌1.5毫；建设银行6.61，升4仙；中国铁塔2.12，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77，澳元0.695，加元1.32，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8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3,11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4.95美元，卖出1,40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咧，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咧对出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繁忙噶。咁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挤塞，龙尾豪景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五场灾难，一班顶尖工程师被困沙漠、丛林、冰天雪地，缺水、缺粮。但靠飞机、渡轮、机件残骸，佢哋可唔可以改装成逃生工具，逃出生天？电视节目《逃生工程》根据真实事故、模拟灾难场面，探索意外求生可能。今晚9:30，港台电视3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风头 桃火细头先讲开写真，佢非常之雀跃，唔知佢想当年储咗几多钱买到几多本嗰啲叫做明星写真集咧？唔知仲可唔可以能够存喺佢屋企嗰张床嘅床下底嗰度咧？定系已经哎呀拜拜啦，拜拜你条尾啦，冇得要咧？我哋有请对于女明星嚟讲，佢都好雀跃下嘅曾志豪。 又真系冇喎，冇储任何写真喎。点解呢？其实原因得一个字，贵啊！想当年我哋嗰个年代，一讲出嚟就知大概系咩时候噶啦。最轰动嘅就系宫泽理惠嘅写真集啊！你知嗰阵时买一本几多钱噶啦？小专就可能一次过有五六本先得噶。我哋嗰阵时作为穷苦嘅学生，净系可以日日行过信和门口望住啲写真流口水噶咋。唉，不如揾一日叫阿祖讲一次我们的写真集先得啦。琴日天气炎热，我又同咗两个僆仔咧就突发性咁咧就去沙滩度游水。嗰、那个突发性嘅情况咧，有机会可以再同你讲，系好狼狈嘅。不过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又俾我目睹咧一宗沙滩嘅争执嘅案件。呢、這个沙滩争执案件咧，我觉得真系见微知著，可能咧经常都会发生嘅。咁啊，话说咧，嗌交嘅咧就系两个家庭嚟嘅。咁啱得咁巧咧，一个系所谓即系内地啦，一个就系香港嘅。但我觉得佢应该唔系太涉及中港矛盾。不过我觉得更加似系两个唔同背景嘅家庭咧，佢哋喺管教上面咧有一啲出入。嗱，听我讲咯，咁我冇头冇尾嘅，我大概推论系做咩咧？香港个家庭咧就有阿爸阿妈咧，同埋一个僆仔手抱嘅，好细个。咁咧嗰个内地家庭咧就系一个妈妈，同埋一个咧我谂最多最多中一咁上下一年纪一个妹妹啦，佢女咁样嘅。咁当时佢哋咧已经系去到拗到火红火绿嘅阶段噶啦。嗰、那个爸爸咧，即系香港个爸爸咧，就做代表，不停就闹嗰个大陆妈妈咧，就话你啊点教女噶？你知唔知啊？你个女啊已经喺度揾咗你十几二十分钟啦，你走咗唔见人啊咁样。而个内地妈妈咧就不停喺度话你咁大个人啊，咁样虾个细路女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然后呢个细路女就好阴公咁样咧，揽住佢阿妈条腰咧，不停喺度喊住叫咧，话走啊走啊走啊咁样。咁你再喺隔篱八卦听多两句咧，就推敲到个案情咧。嗱，我强调推敲嘅啫吓，个案情可能大概系咁样嘅。嗰、那个内地嘅妈妈唔知点解就闪开咗，佢去买嘢啊、食嘢啊，唔知。总之就闪开咗，留低咗佢嗰个咧最多得中一咁大嘅女咧，就喺个沙滩度十几廿分钟。而根据呢个香港爸爸嘅形容咧，佢个女已经系吓到喊晒口咧，不停喺度揾妈妈噶啦。咁咧好似就佢哋好心咧就过去睇下佢咩事，因为佢哋成家人嚟噶嘛，仲有个太太啊咁样啦。咁但系唔知系咪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个内地个妈妈咧就呢个时候赶翻嚟，就目睹咧个香港爸爸。可能就同佢个女唔知喺度讲紧啲乜嘢，见到个女系咁喊系咁喊，佢可能咧就护女心切，就以为咧个女俾人虾，于是乎就走过嚟咧就即系大发雷霆，结果咧就呢啲叫做好心就着雷劈，令到个香港爸爸咧就好嬲，就会觉得喂，而家你抌低咗个女啊，你搞到佢喊啊，我哋帮你，你仲话我哋虾你个女咁样，嗱，点解我会相信嗰个香港爸爸嘅说话呢？因为唔系得佢一个嘛，最紧要系佢隔篱嗰个妈妈咧，即系睇落去其实真系好正常嘅一个港妈咧，唔系咩特别咩即系臭脾气啊嗰啲咧。个妈妈咧拖住个细路喺隔篱都系不停咁样讲话，太太你自己问下你个女啦，你抌低咗佢十几廿分钟冇人理啊，而家冇人虾佢啊，系你冇理到佢啊咁样。好啦，嗰、那个古仔咧听到呢一度咧，咁啊最后点样咧就败走啦，因为点解咧？咁你冇办法，你是一个女人，你点够嗰个港巴闹咧？佢最后咧唯有就拖住个女走。咁咧，佢哋最得意就系两个家庭咧，分别就有啲善后工程嘅。嗰、那个港巴咧就同佢嗰个细路讲咧，佢话爸爸系唔会俾人哋虾我哋嘅。佢如果虾我哋咧，我要讲到佢服为止，我哋系唔会认输嘅咁样。咁好明显啦，佢想话俾个细路听咧，自己据理力争。而嗰边厢咧，唔系我真系好白嘅，所以我听到隔篱佢个内地妈妈咧拖住个女走咧，佢就不停对个女讲：你冇用啊！你咁大人虾你啊！你仲喺度咧唔识讲啊，就喺度喊咁样。但系就嗰个女仔咧就喺度即系抽泣紧咧，又听唔到佢讲啲乜嘢。咁你听完呢一番嘅争执咧，即系我大概估到个推论系咁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即系其实呢一个拗叫咧，系真系好无谓嘅，因为点解咧？ 可能个缘起咧就系基于，即系会唔会内地个妈妈咧，佢唔觉得自己离开咗呢十几廿分钟系一个问题，所以佢唔觉得咧，自己离开系会对佢个女造成困扰，所以佢亦都唔会相信咧嗰个男人啊，嗰个爸爸咧系想帮佢个女，因为觉得自己女冇问题啊嘛。而调翻转咧，可能香港人咧就会好紧张，喂，你抌低自己个女喺度，梗系惊噶啦，你仲要喺度闹翻人转头。所以咧，你话究竟呢个系属于中港矛盾，定系纯粹两个家庭嗰种教育嘅理念唔同咧？吓，不过我净系知道咧，喺嗰个情况底下，我就唔会再闹落去。点解咧？因为嗰个女好惊啊，佢已经咧不停喺度拉走个妈妈。所以咧，有阵时你会发觉咧，当即系双方咧拗到火红火绿嘅时候咧，其实最后受伤嘅就系嗰啲小朋友咯，喺隔篱唔知你两个搞啲乜嘢，佢亦都唔知道究竟点样可以劝到你哋呢一场交。你话有冇啲咩启示呢？我会发觉你当系误会又好，咩都好咧，你太过即系暴躁咧，都系讨论唔到一个结果嘅。最好系咩咧？嗱，唔好火上加油。我见到附近冇人拍片，不过由于未了解一件事，亦都唔系太多人够胆去劝教，真系要冷静。原来而家呢个香港社会，不论你喺闹市都好，你系到海滩都好啊，热浪都系随时会令到你失去咗呢一个平静嘅心嘅。风头火势，佢都啱啱做咗啲好有益身心嘅亲子活动，真系估唔到喺邓兆尊个名隔篱会愣住嗰个乐园咁开心嘅。邓兆尊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你而家点样照顾小朋友啲经验咯。 风头火势不是风头火势，俾你讲到风头火势就知道 啦。定系风凉 嘅嘢咧，就唔可以立乱乱讲嘅，会死人嘅，知唔知啊？ 系咩？系咩？ 呢啲唔系问题，对我嚟讲， 我唔知道呢啲系衰嘢嚟嘅。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下次你举个 牌话我听，唔讲得啊嘛。 唔系，一定讲得，一定讲得。 唔系，嗱，即系咁样啦。佢可能就系分享人哋嘅经历咧。 我唔会咁讲，我哋啲咁嘅年纪啊，好得噶啦。好， 你第一次点会俾人哋俾我啊？吓，岂有此理！ 我唔知你知道，我嚟过嚟过嚟过啊！风头火势，哇！邓兆尊啊，听到我话去沙滩啦，不知几羡慕啊！佢成日问我，唔知几时可以有佢第一次可以去乐园度玩呢，总有机会嘅。 装讲啊！装讲啊！ 即系唔知几时有机会，即系未发生啊嘛。 系希望有咁嘅机会啊！ 好。风头火势，佢嘅火上加油，但系冇所谓。对于我嚟讲，呢啲咧已经唔系痛楚嚟噶啦。好，讲翻正题先。 啊，系我唔好。 哎、话时话呢几日咧，我唞咗好耐啦，即系咧又同好多年长嘅人倾过下偈，又同啲后生仔倾过下偈。我发觉有一样嘢咧比较特别啲嘅就系而家嘅家长教小朋友嗰个方法咧，对我嚟讲，我觉得系几有啲奇怪嘅。咁听翻嚟之后咧，原来。在我的心目中呢，我想分享少少关于一个人成功是应该有啲咩嘢需要顾及嘅呢。咁好简单讲句，而家喺呢个咁现实嘅社会入面呢，其实讲真呢，感情呢就唔可以当繁殖嘅。你睇片睇得多，睇啲劇情呀，好多就话哇贫贱夫妻百事哀係真㗎喎。咁但係你觉得啲情节系咪咁样去呢？其实就唔系嘅。咁只要你个人呢，如果你成日处身于呢咁嘅情绪底下呢，其实呢系好唔理智同唔好现实嘅。虽然第一样嘢最要嘅就系话，做人要知道自己现实生活系需要紧啲乜嘢。好啦，其次系咩呢？同自己定一个简单嘅目标啦，譬如一年、两年、五年又好咧。你认为要达到呢个目标嘅时候咧，你用心去做，同埋全力去做。正常嚟讲咧，有七成可能性咧，你系可以做到嘅。咁其次啦，再简单啲讲句，朋友一定要有，但系咧，我希望你哋做到嘅就系话咧，其实100个朋友入边咧，你会觉得。有99个都可能是那些我哋所谓叫做点头之交啊，或者酒肉朋友嘅。咁其实你会谂下，芸芸众生咁耐，你究竟有冇一个所谓叫知己朋友呢？其实我话俾你听，系应该会有嘅，但系唔会多太多。我谂两三个，你已经系一个好出色嘅人啦。咁呢啲咧朋友咧系可以交心一世嘅。记住啲人咧喺你患难之后咧系会帮到你嘅，因为点解？等系交心啊嘛，唔系嗰啲平时好少见啊或者咩冇乜联络嗰啲咁样嘅人。好啦，其次咧。好多人都会犯嘅就係话我信下风水啊，信下命运啊，信下呢啲星座咁样。其实我唔係话唔信，而係呢 唔希望佢哋太過信，因為點解？好多人就覺得啊，我條命好啊，我將來會點將來會點？好多人咧就習慣咗聽完之後咧，就變咗佢個進取心就細咗啦。咁變咗啊，我以前將來可能會有大樓搭，有好多靚車咁樣，變咗佢嗰個做嘢方法咧，可能放慢咗，喺日喺度等啲嘢出現。咁其實呢啲咧係。我覺得是比較麻麻地不好的，咁唔係話叫你唔信，信聽咗咪信咯，聽咗之後算，當係你自己一個準備可能會接觸嘅嘢，但唔代表一定要去發現或者出現嘅。其次就係話，好似我呢種人，平時好懶，好怕同朋友去應酬，因為我覺得應酬唔係話唔好，而係應酬過後或者話飲完酒過後咧係好辛苦嘅，咁因為我就覺得麻麻地中意呢樣嘢，但係咧唔應酬唔緊要，但係緊幾樣嘢。千祈唔好喺人哋背后咧讲人哋嘅坏话，因为咧讲得人多是非嘅人咧，始终人哋都会可有可能会听得翻嘅，所以咧谨记，尤其是而家最近好多年轻人就系祸从口出，有啲嘢谂清楚先好讲，唔应该讲嘅咪唔好讲咯，系嘛？好啦，再讲落去嘅话，每个人都有噶啦惰性，其实咩叫惰性？其实唉做做下就惯咗，或者我哋所谓叫做滑牙，或者做做下咧，唉越做越闷，越做闷。尤其是而家呢个社会啊，你想老板加人工咧，好难啦。但系佢要做多啲嘢咧，越嚟越多，唔奇。咁但系唔系叫你拼命咁做，用自己嘅理性去分析，我应该点样做，攞个中庸之道去做。咁咧，慢慢地咧，你会发觉你同辈或者同期嘅人咧，你会俾人哋超越咗少少。因为点解咧？你做嘅嘢系正常，人哋做嘢可能慢慢减低，咁样变咗嘅话，你就咪突出咗少少咯。咁样嘅话咧，你嘅机会会多啲。其次，我自己習慣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好啦，每日做完一樣嘢，夜晚臨瞓前諗下，今日做咗啲嘢算唔算好咧？或者有啲咩係可以更好咧？自己檢點同埋反省一下，咁咧到你第二日再做嘢咧，你會越發覺你做啲嘢越嚟越順啊！點解？因為你每一日你都係喺度抽證緊自己有啲咩錯處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你咧能夠越嚟越做啲嘢咧，係越嚟越完美，越嚟越勝啦。其次，最後一樣嘢就係話咩？每個人。面对失败的时候咧，好多时都会好沮丧啊！即系话，哎呀，我点解会咁样啊？点解时不与我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其实讲真一句嘢，我做咗咁耐嘢，或者做咗咁耐人，我觉得每一件事或者每一件事安排俾你做之前咧，一定你要经过一啲比较艰苦或者艰难嘅日子嘅。点解啊？以前啲人都讲啦，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前我听都话，哇，咁惨嘅。其实不是太惨的，其实你会发觉当你辛苦完背后呢得返嚟的成果呢往往呢是比你自己想的是多好多的。为什么？因为你真的锻炼过，真的去面对过，尤其是面对过失败。我成日都同人讲一句，不断都提人家讲的就话，做人千祈习惯不要跟风。为什么不要跟风？跟风你只不过是随波逐流，人家啱不啱你就跟着人行咯。做人呢最重要呢就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为什么？我中意咁样做，我行自己一条正确嘅路，咁你咪做咗人哋嘅偶像。因为点解？你系带住风行嗰个啊嘛，带住风行一个，永远都会俾人哋成功嘅。所以喺度奉劝各位，无论点都好，留意下身边嘅人，将自己嘅思想逆地而处，谂下人哋嘅遭遇，谂下人哋嘅感情，先做自己咧，唔好怀住自己一个小圈子咧，你一定会俾人成功嘅。风头火势。虽然我今日翻工，但系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明阿曾志豪讲嘅所谓五十件时装系点样样，阿田着出嚟个效果又点样样咧？我哋交俾桂花田。 佢只系将我件衫形容到有露咗少少个膊头出嚟，佢话啊话你五十件嚟笑鬼我啫。唔知大家適應咗酒飲管未咧？市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環保飲管咧，都套裝到出嚟。唔知大家有冇買一份，開完分分鐘可以送埋俾你朋友。嗱，好多食肆咧已經推行咗酒飲管噶啦，尤其係我哋嘅漢堡包叔叔快餐店。嗱，佢咧一個餐咧，其實咧全部都係啲即棄嘅用品嚟嘅。啊，外賣唔外賣咧，只係多一個紙袋嘅分別嘅啫。嗱，而家好少少啦，因為咧已經開始咧冇飲管啦。同埋咧，用木製嘅棒棒咧，嗰、那個料棒咧係用木製嘅。咁但係其他嘅咧都係即棄用具嚇。但係佢哋咧嘅英國嘅麥叔叔咧，佢哋將會喺今年嘅九月開始，佢話所有嘅門市嘅麥旋風咧都會將會冇蓋俾大家嘅。咁係啦，冇蓋俾你冚嘅，而家嗰啲咪有嘅。咁佢 佢亦都咧将佢个包装都转咗噶，咁令将个包装转咗就可以唔使有盖，但又唔会话啊张扬晒，大家就到时睇下会香港会唔会做跟住啦吓。咁啊沙律咧亦都系会改用纸盒，就唔再用胶盒啦。佢话希望咧可以减少一次性嘅塑胶。咁啊阿汉堡包叔叔就话啦，预计咧每年可以减少485吨嘅塑胶废料。哇，唔怪之得佢要减呢个麦旋风嘅盖啦，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佢话佢每年会制造咗485吨呢个塑胶废料嘛，当中原来有383吨系嚟自麦旋风焗个盖嘅。喂，真系好想知道点解而家你先知道呢个数字噶？你一早知道咪可以减少咗好多啲废料，好减少咗啊，唔会即系制造咁多个废料啦。但其实其他食肆咧，我觉得真系咧可以揾一啲专业人士帮帮手啊，帮下你自家嘅公司计下一年咧有啲咩胶系可以改用其他嘅环保物料。如果计好嘅，你分分钟可以为地球出一分力之余啊，仲可以减少你哋嘅开支又环保。所以咧都希望啦，嗱，头先嗰个数字都好震撼噶，485吨里面有383吨系个盖嚟嘅啫。咁原来减少个盖可以减少咗咁多个废料嘅时候，大家可以真系每日做少少就可以积少成多嘅。希望大家都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啊，减少尽量减少用胶啦。 越将越高，让你我发光一夜，人如何疲 桂花田， 黄耀祖， 像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系啦，今日我哋都有呢个咧，人人赞我。 哦，系啊，人赞我，赞人人啦。咁大家，我呼吁定啦，我哋今日咧系讲赞下兽医。 系啦，你有冇带个小动物睇医生啊？实有啦， 系啊， 大家都有嘅。 系啊， 出门口前已经中招咧。 系咯，定系你自己睇咗嗰啲就当系啦。 我隔篱一个话。摆低钱啦，今日睇医生啊！ 哦，我真系要讲下，所以 肯定系因为阿邵租屋企有个猫豆，又有个 我已经睇到熟晒，熟到你唔信啊！依姑娘打俾我话：你咁样嘅动物要咁样咁样不过你个工人唔带够钱，我得啦，我哋继续计数， 即系可以咁择数啊嘛，系咪啊？ 系 咁啊 ，OK 啊，电话号码1872388，大家可以即系早少少打翻嚟啦，咁啊，大家讲下啊，究竟有咩兽医咧？系觉得哇，你真系好人都不得之了，你要赞 系啊，赞下你中意嘅兽医，赞下有冇啲即系服务好好嘅咁啊，欢迎你可以打，系啦，宠物店啊，唔好兽医同宠物店两样嘢嚟噶噃。 哦，其实我兽医诊所啊， 系咯，电话号码1872388啦，稍后时间就会听你电话噶啦吓。 队正系落实两国元首嘅重要共识，为下一步沟通问题进行讨论。他指出，要在尊重对方国家的主权、平等互利基础上磋商，协议要对双方都有利，双方都要作出妥协和让步，不只是一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话，习近平在大阪期间将会出席峰会四个阶段的会议，并将会会见多国领导人，亦都会同金砖国家、中俄同中非等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议。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昼11:4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5点，升101点，成交金额3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6点，升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6蚊，升个六；美团点评63.85，跌4.5；中国平安94.1，升1.5；盈富基金29.15，升1.5；友邦保险82.9，升2毫；中国铁塔2.1，冇起跌；建设银行6.61，升4仙；南方 A50 15.6，升1.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6，英镑9.969，瑞士法郎8.004。澳元5.439，加元5.926，新西兰元5.16，欧元8.9003。每百日元对港元7.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8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3,11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5.42美元，卖出1,40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中线啦，仍然系有坏车阻路未拖走嘅，就系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啦，近住西长街北咧中线系有坏车，咁而家影响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中山纪念公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新界荃湾码头坝道仍然是有路陷，码头坝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中环线封闭。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恬淡情怀，刘善仪。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现代堡垒，大家一起享受音乐。 每个晚上沉浸在经典外语歌曲醉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刘善仪。 又话去邮局寄个邮包过美国嘅， 入埋报关资料就去了。由2019年6月1日开始，寄去美国的特快专递、包裹和邮包都要先做好电子报关的。 点做噶？ 你可以经香港邮政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邮政局内的自助设施办理。冇做件邮件就寄唔到噶。上香港邮政网站了解多啲啦。 灾难，一班顶尖工程师被困沙漠、丛林、冰天雪地，缺水、缺粮，但靠飞机、渡轮、机件残骸，他们可不可以改装成逃生工具，逃出生天？电视节目《逃生工程》根据真实事故模拟灾难场面，探索意外求生可能。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又有嘢送，又有嘢问，又有嘢玩， 又有嘢送，好耐都冇送，我哋而家有嘢， 所以咪要送咯，而家真系嗱，听住啦，听住啦，由卫生署策划，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喐一喐，健康啲啊吓，风骚快活人问答游戏，我哋而家就会送呢个咧好嘢俾你嘅，送啲咩咧？即系话明喐一喐啊嘛，梗系希望你做住运动啦，做运动啊！呢一轮咧最热门嘅就系咧听住个蓝牙耳筒，无线蓝牙耳筒就喐一喐，喐一喐。呢、這个时候一路听歌，一路喐，最好就系听住咩啊？梗系听住尹光噶啦，喐喐，道路安全就喺左紧，小心切线就稳阵阵。 够啦， 揸车前唔系冲得太快，喐一喐，喂，真系 perfect， 系啊， 点样可以攞到咧？ 系啦，但就唔系净系打电话嚟嘅，因为打电话嚟咧都要答啱条题目嘅。系啦，咁啊，题目就系话根据卫生署嘅建议，嗱，根据卫生署嘅建议，成年人即系18至64岁嘅人士，每星期应该进行最少几多分钟嘅中等强度带氧体能活动咧？ 哇！ 嗱，重复一次吓。 哇！ 根据卫生署建议，成年人啊，18至64岁嘅人士咧，每星期应该进行最少几多分钟的中等强度带氧体能活动呢？嗱，咁呢个数字 冇选择噶系嘛？ 冇选择嘅， 即系实数嚟嘅， 实数嚟，即系冇得俾你估啦。而家 咁实数咧都有得我哋俾 tips 嘅， 我哋有 tips 系嘛？ 系啦， 哦， 咁啊，嗱，咁我哋节目3个钟头啊，咁啊，其实咧就喺3个钟头里边啦。 唔系，你觉得3个钟头算唔算多咯？系啦， 咁系咯， 大概就系、是 我系咯，同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多系咪冇有咁足嘅？ 差唔多咯， 三个钟咧就会抽筋噶啦。 系啦，系做三个钟，做三个钟， 差唔多同一场 三个钟就180分钟啊，系咪先？ 系啦系啦，嗱或者咁样计啊，有阵时我哋中意睇波噶嘛。一场波踢完啦， 计埋加时， 系啦， 加时又唔知加几多噶噃， 唔系咁上下啦，咪即系接近呢个数，接近， 系咪 啊？差唔多， 大概啦，即系总之你唔好嗱，我哋最大嘅 tips 就系，唔会系1000分钟呢啲啦，吓死你啦，真系 系咪先？咁又唔会好似我哋节目三个钟，但系又差唔多三个钟， 唔系嗰啲要自己钻研嘅，点解咧？喂，再重复一次，松毛先。蓝牙运动耳筒喎，系咪先？呢一只咧就同平时嗰啲咧，即系你话可能系插住条线嗰啲咧，争好远噶嘛，唔使条条揈啊嘛。 咁我哋俾三个去拣啦，不如 又 咁 又 又 话 系 咯， 最多咁啦。齐头啦个尾数系， 系咯， 好易 即系会系嗰啲咩173嗰啲咁样咯， 唔会73分钟 整数嘅， 最好系咁啦， 系啦。 又俾啲 tips 啊，未过180，但系又过咗100喎咁样。 哇，你咁样嘅你真系都难买耳筒喎，同你三个冇分别喎。 答啱真系啦，答啱题目咧先至我哋有机会咧，即系咪答啱咧就会攞到我哋嗰个礼物嘅啦，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1873881873881，而家可以打嚟，而家可以打嚟啦吓。 系啦， 想答啱呢个题目嘅话咧，就可以攞到无线蓝牙耳筒啦吓。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彩我哋问嗰啲问题咧，都系讲紧话你要做几多分钟运动啫。如果我试下问呢啲问题，睇下你识唔识答啦。 好啊， 全港运动会。几时开始 弃权？ 喂，有冇得拣啊？ 全港运动会几时完结？ 嗱、我知道嘅系早排。 如果呢个送一层楼得唔得咧？ 系啦，全港运动会有几多人参加咗？全港运动会入座率有几高？全港运动会使咗几多钱？全港运动会究竟包括啲咩项目？ 得咗几多奖？ 我绝对赞成头先邵尊嘅讲法，可以送层楼噶啦。 系啊，送层楼得。 嗰啲难度分高到爆炸，真系。嗱，我净系问呢条问题先。全港运动会完咗未？ 未，应该未嘅。 我估完咗啦，旧年嗰、那个 完咗啊，梗系威啊！ 全港运动会几年举行一次？ 哇， 年年都有嘅， 系咩？真系 呢个我知，系咪啊？ 错咗啦，你 唔系年年都有嘅咩？ 两年一次。 估唔到咧， 两年一次 啊，四年一次啫。 系啊，奥运啊，四年一次啦。 系啊，两年一次 ，OK 系啊。咁究竟完咗未？ 应该未。 完咗啦，我估。 完咗啦， 林丹定完咗啦， 完咗添啦， 完咗啦，嗱你睇下几大件事啊， 系咪 啊？ 唔系，我其实之前有睇过广告， 中你喎，中你喎， 佢之前我讲紧嗱，之前佢有呼吁嘅话，叫大家咧，全港市民咧，为你自己个区咧嚟 即 系啦，去参与活动比赛，咁有嘅，咁跟住咧就一路即系宣传有啦，咁跟住就而家完咗，我又冇睇到佢话又完咗啦，亦都冇睇过任何一个赛事啦， 系咯系咯，已经完咗啦，嗱，所以咧今日就有新闻出嚟。咁咧，根据呢一个康文署喺呢一个全港运动会完结之后嘅数字咧，好啦，再问你一条100万嘅问题， 你說說 第几届嘅全港运动会？ 阿天，第几届？ 俾你拣，俾你拣。 我估21。 哇！我仲谂住俾你拣。O K。 咩啊？两年一次啫喎，第几届？我问 佢话21啦，好啦，其中一个答案系 A 21。B 第三届或者第五届， 吓 ，OK， 三位数字， 以前啲人唔运动， 两年一次啫嘛，全民运动会。 好啦，嗱，21啦，第五或者第三啦，俾个五你啦，好啦， 啊， 21届，第五届， 好明显中间， 同埋咧， 第七届同埋第十届， 哇，第十届即系有20年嘅咯， 似十届，似 十届，唔似， 七届， 我觉得第五届啦，第五 都话七同十啦，而家得两个， 唔系有21啦，有5啦，有十啦，有7啦， 系啊，佢中啊。 第七届， 第七届， 系啊，都系第七届啊，嗱，真系唔知道， 即系已经14年历史。唔系，我知道有呢个全民运动会嘅，佢真系有做宣传嘅。 好啦，嗱， 不过咧就 即系大唔大大力咧，就唔知啦。 嗱，咁今次咧用咗几多钱咧？有数字计啦嘛。咁咧成个运动会咧，嗱，原来经过咗八个月噶，因为点解咧？之前有各区嘅选拔啦， 有 初赛啦， 有决赛噶。 系啦，五月尾嘅时候咧，就进入呢个维持两个礼拜嘅决赛周啦。好明显，大家都系唔知嘅啦，因为我都好中意睇运动噶啦，我都唔知道。 唔系我哋 系我哋唔啱嘅， 真系唔好意思。 系我哋唔啱嘅，系啦，唔关政府事嘅。咁呢而家佢就一共用咗4000多万啦。 哇吓 4000多万啦。4280万。咁有几多人参与呢？犀利呀。啱啱好少过支持送中条例嘅朋友。支持送中条例嘅签名有80万。佢而家係多过送中条例嘅支持者，佢有90万。 咁多人， 咁多人，我哋都唔知嘅。 90万人，八个月， 90万人维持八个月，两个礼拜嘅决赛，点解我哋都唔知嘅咧？嗱，嗰90万系点嚟嘅咧？吓，嗱，因为好古怪嘅，因为咧啲记者咧分别咧就喺港运会嘅决赛周嘅时候咧，就参观过其中嘅几个比赛项目， 系 总共有2000多人入座嘅地区咧，就只系得100多人入座啫。 咩、哦、啊？ 唔系佢 即系 容易 可以 坐到2000多人， 系啦。最多坐到 咧， 高峰期咧就只系坐到250人。 哦， 高峰期十分一， 肯定系参赛者嘅朋友或者家庭啊。 系冇错，你估中咗嘅，大部分都系运动员啦、亲友啦、各区大队嘅工作人员啦、其他市民少之又少嘅。咁、佢列咗其中一个场地系点样嘅咧？佢喺嗰个场地咧，本来就划分咗区域嘅，湾仔运动场。佢划分区域系点样咧？分咗18区，即系话喂，你中西区嘅，唔该你唔好坐过嚟先啦，坐呢边啦。我哋 聚埋咗一区， 系冇错，即系 reconnect 啊，做咩分区啫？ 咁先凝聚啊嘛， 凝聚 会 分 工， 因为加埋都系得250人分咩区先得噶？如果你分区嘅话，我谂嚟到区嗰边冇人坐噶啦，阴公真系。咁咧嗱，即系阴公嘅， 系阴公嘅 系啦。咁最紧要系咧，但系嗰90万人点嚟？ 哦，原来系6月2号咧闭幕礼。企呢个叫做颁奖礼一起搞掂， 咁照 计 最 后 一次颁奖应该都好多人喺度嘅。 系咯，嗰90万人系点嚟嘅咧？原来就咁样 嘅。即系有报名但系冇参加系咪？ 唔系， 即系冇出现嗰啲啊。 好啦，佢嗰90万里边，当中有4万人，有4万都唔少啦。去咗边度咧？ 系 香港花卉展览2019。 哦，嗰、那个都系个运动嚟噶。 嗰、那个运动嚟噶。 哦， 估你唔到咧。 Okay. 原来你陪阿妈去睇花咧。阿、 哦、 妈、 哦哦， 你参与咗全港运动会里面其中一个项目系咩啊？赏花。 咪赏花都系要行入去，即系都系一个运动行路可以成。 阿少尊啊， 笑啊，即系行入去，真系几辛苦噶。 阿少尊话采花都当系运动啊， 采花更加系一个剧烈运动 啊。 系啊，咁、okay, 哦、如果咁计嘅话，咁参观嗰啲叫做博物馆啊，里面嗰啲人次都计噶咯，系咪啊？ 嗱，计噶，唔系，佢咁啱咧，因为原来佢话呢个花卉展咧就已经列入咗一早列入咗咧全港运动会里面。边嘅项目，不过我唔明点解可以纳入去嘅咧？ 真系唔知嘅。 嗱，话事翻，你有冇再听过而家咧？有阵时喺只街行紧街咧，你会见到啲阿婶啊，坐嗰张凳仔担喺度咧，揸住个count人数嘢喺度计人， 系 咁见噶。 有嘅， 多数咧可能 计马路噶，好似 系计马路噶，即系计人流啊。通常你会见到你两阿婶咪倾偈咧，就系手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冇乜人行过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能咁计出嚟。 佢可能系手突然间咧就吓想活动筋骨， 即系帕金逊嗰啲哒哒哒哒。 冇咁讲， 冇咁讲。 可能玩个压力转嗰啲咁样。 系啦，压力转系啦。佢仲有噶，嗱，花卉展系一 part 啦，仲有另一 part 咧就系。我最支持嘅体育社区嘅投票同埋竞猜游戏，嗰度咧有34万人参加咗。 哦，系啊，因为我见到佢话有啲抽奖嘅游戏，定系参与一啲抽奖嘅嘢啦。 咁即系话咧，原来呢个运动会咧，佢就唔系以真系有几多人咧去出席嗰个睇比赛就为主嘅。 系， 你净系匿埋喺后面网上投票咧，都系一种参与嚟嘅。 佢话咧喺大会啊，佢话有个投票选举同埋竞猜活动嘅结果，咁大会咧会喺网上面咧经过票箱咧投票嘅方式咧就估下 参加者即系边个会中奖咧？即系睇下边个赢啊，边队赢啊，边区赢啦，可能最多嘅冠军啊、军季军咁啊。 咁然后佢话咧，另 我呢啲都计嘅。 系啊，即系话咧，有超过一半咧，其实已经系睇花啦，同埋投票嗰啲朋友嚟嘅， 玩抽奖嘅。 系啦，咁佢话咁仲有51万人系点嚟嘅咧？咁呢51万人里边咧，又包括睇网上我哋香港电台电视直播重温嘅朋友嘅。 哦，所以呢个又计啦， 又计埋落去嘅。 即系其实都有收视咧，咪成日话即系话我哋嘅。 咁但系 个 问题系，即系如果你系嗰个港运会嘅精英运动员，你去到决赛嘅时候，哦，点解台上冇人嘅？ 咪即系个同样道理咯。即系我住咗香港咁多年咧，我从来唔相信维多利亚公园可以企到200万人喺入边咯，个道理一样咯。 唔系，佢喺个维园就冇200万人， 因为有 但 系 成条街有200万人咯，系噶， 好笑啦， 系啦，嗱，唔系，所以咧，如果用头先嗰个。比喻嘅话咧，可能其实个全港运动会咧喺过去几个礼拜就不停上演紧啦。 系啦，唔奇嘅，呢个唔奇嘅。 系啦，即系嗰个全港运动会，可能喺6月9日开始咧，其实已经系全港运动紧啦。 其实咧， 拖过呢个入咗去湾仔运动场里边咯。 嗰啲数字好似麻麻地好啱听我，但系其实原来呢个运动会咧有田径啦、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啦、游水啦、乒乓波啦、网球啦、排球比赛嘅，有咁多项活动嘅都。 即系但系睇嘅人又唔多啦，系啊，现场睇嘅人唔多啦。咁喺网上面睇嘅人多好多啦， 但系我认真啊， 咁使乜喺个运动场度搞啊？如果咁样， 咁都要搵个地方去做嘅。 唔系你谂下，如果将佢调转，佢系一个奥运项目，跟住你话俾我听，冇人喺现场睇，但系全球好多人网上会重温。 嗯， 哇！你话呢个比赛算唔算系成功咧？ 因为只不过人哋系佢哋唔喺现场睇啫嘛，因为可能热啊，唔想行啊，可能去咗花展啊，咁跟住我咪想屋企睇咯。 系咯，如果嗰啲都计运动嘅话，我真系觉得应该系咪平时即系咁，不如咁样计埋啦，翻工啦。 翻工 计翻工上落楼梯嗰啲仲多人啦、啊，全港运动会不如就18区打工仔翻工比赛， 冇 lift 大厦嗰个先好，系 啦， 日日都 冇错啦，嗱就将冇 lift 嗰啲都卡埋落去，系啦，咁好多嘛，嗰啲唐楼嗰啲你就系走上走落翻工喺金钟啊，你净喺金钟嗰度唔好去湾仔运动场啦，你喺金钟我主场嗰度啊，中环都系嘅，上上落落，净系喺繁忙时间嗰度逼人， 少少明星去做少宣传啦，系咯，跑楼梯都得啦， 系咯。全港运动唔系，我哋唔系喺度想泼冷水，我哋觉得咧，既然钱就使咗啦，4000多万、啊， 系啊， 不如咁咧，掉多10万出嚟抽奖架车啦，已经多人去睇啦。 系咯，嗱，你嗰4000多万究竟有几多可以真正推广到？因为点解大家心痛咧？唔系想笑佢，系想话4000多万你搞个运动会，最后冇人睇嘅，亦都带动 少人啦，唔系话冇嘅， 唔系 参赛 者嘅家庭知咯， 参赛嘅运动员就支持啦，参赛诶个区可能都有少少人， 系啊， 唔系问翻个区带 动。唔到成區成個全港嘅運動氣氛啊嘛！ 個區嘅區議員其實嗰個區係代表你自己嘅喎， 得閒啊嘛， 之前得閒噶嘛， 點解唔記得？ 之前 你有冇聽過你個區嗰啲區議員有宣傳？小姐，你个区有冇？ 冇 一次咯，啱啱选嗰阵时咪见过佢哋咯。 唔系啊，即系 唔系啊？宣传呢个运动会啊， 冇啦，梗系冇啦。 因为佢代表各区噶嘛，嗰18区噶嘛，佢应该要区议员去即系带领住啲村友啊。就算唔系啊，叫埋啲公公婆婆婶婶去睇都好啊，车车去。 唔系，我真系啦，我觉得因为咧，你听下我哋建议，呢4000多万咧，你攞嚟俾我哋先。咁、首先就叫我哋帮你落区做宣传，系啦，系咪先？最紧要系咩咧？点解你唔试下搵下好多 artist 咧，你可以揾下佢哋出身噶嘛？ 因為佢係啦，譬如劉華喺藍田， 劉華原來佢係藍田啊嘛，周潤發係離島噶嘛，發哥你當佢係南丫島，即係離島區嘅代表。 好多我哋啲明星都喺個佢哋即係童年都喺嗰啲村屋村長大嘅，係 18區藝人，我相信你總係揾到出嚟噶，由嗰度發一發起都得啦。小尊你係邊區代表嚟㗎？ 台灣代表咯， 唔係佢而家住緊啫。 18區啊， 係咯，你可以咁樣揾翻噶嘛，即係唔好無聲無息咁樣就嘥咗，係咯。即系我哋不如问下我啲听众啊，有几多个真系参与睇过嘅，真系认真嘅， 系认真嘅， 唔好嘥咗。 啲听众即系咧，同我哋分享啊，你哋即系认识呢个全民运动会嗰个内容有几多？有冇参与？屋企有冇人参与咧？ 系啊， 啊游水啊、网球啊、排球啊、篮球都有 嘅。我都系嗰句，如果真系要计全民运动嘅，成个六月已经做紧啦，而家 做完啦，毕业颁奖礼完埋添啦。嗱，啱啱我哋讲完呢半个钟头。嗰、那个送出嗰个蓝牙耳机又送完啦， 咁我哋能唔能够都当系加入咗全民运动啊？ 咦，咁我哋计咩？ 即系攞蓝牙运动耳机嘅都算系推广咗运动啊，系咪先？ 好啦，咁啊，听日明日整早啦，明日留意住我哋啲时间啦，今日送完啦。 single， 这个夏季都似离似到，当气候跃升100度，活着实在好。这个夏季都知你似到，当气候跳升100度，换着实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印尼东部班达海发生尼克特制7.3级地震，暂时并无伤亡或严重损毁报告。地震在当地朝早10:00左右发生，震央位于巴布亚省以西大约233公里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并发生多次余震。在北京，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说，可以肯定地说，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不会讨论香港问题，中方亦都不会容许讨论香港。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在会面提出香港问题，中方会怎样回应，张军重申，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纯属中国事务，无论在任何场合用任何形式都不容许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对于美国国会早前提出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否影响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参与中美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说，香港是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美国同香港的关税安排是在世贸一系列的协议管理，任何关于香港关税的问题和待遇改变都必须遵守相关协定，是国际义务，不是单方面可以改变。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说，视乎在政府总部外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者的人数，再评估今日能否包围政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示威人士留守政府机关大楼的行动的确带来影响，但市民向政府施压的选择不多，目前建制派在200万人游行之后已经接受撤回草案，若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诺从善如流撤回修订，就不会出现遍地开花多元的突发行动，他希望市民理解和体谅。黄之锋又说，目前最关键是在 G20 峰会举行之前鼓励更多人参与星期三的民阵集会，透过国际关注向北京施压，接纳港人的诉求。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说，特首上星期和司局长召开集思会，有评估过往的情况，会向前望，希望政府为民生经济的工作会继续进行。刘光华今朝早出席立法会一个会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未来亦都会同不同持份者保持沟通，聆听意见。至于同年轻人沟通，刘光华说，明白大众希望俾意见政府，会透过有关渠道吸纳意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2:4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5点，升31点，成交金额386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5蚊，升6毫；中国平安93.9，跌5仙；美团点评63.65，跌6.5；盈富基金29.5，升5仙。中国铁塔2.8，跌2仙；友邦保险82.8，升1毫；建设银行6.6，升3仙；南方 A50 15蚊，升1毫；工商银行5.9毫，升4仙；小米集团9.9毫，升1.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77，澳元0.696，加元1.32，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2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3,11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3.57美元，卖出1,4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噶。咁而喺港岛啦，咁较早前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只系城西道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嘅团队有啲乜嘢专业支援？ 他们是一项以外展到校形式提供的服务，成员包括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言语治疗师、临床教育心理学家、社工以及特殊幼儿工作员。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净系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系仲攰。而家净系想快啲翻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咯。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系犯法噶，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系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噶。 系、哦，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冷得我腾腾震。 哇，咁巧又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嘛？ 乜都几亿噶咋？ 阿余老板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 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嘅，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喂，雷公警告时间延长咗啦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而家去到今日晏昼嘅2:45，去到2:45。 OK， 30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电话号码1872388，唔使打电话嚟啦。 唔使打啦，唔使打啦，系啊，因为咧嗰个蓝牙耳筒咧，我哋送晒啦。咁都要公布正确答案咯。 系啦，正确答案系150分钟嘅，系啦， 呼之欲出啦。 系啦，佢话卫生署咧就建议啊，成年人咧18至64岁，每个星期应该进行最少15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氧体能活动， 即系等于系大氧系咩运动咧？ 系啦，大氧即系话令到你 轻一轻微跑系咪啊？ 例如步跑，一咁样去睇花咯。喂，玫瑰，玫瑰，我走啊！ 俾啲猪肉我， 唔该唔该，我要海棠，海棠花，海棠花。 佢上网睇电视都睇得好激动噶，哎呀，做咩唔入啊？ 系啊，真系 都好激动嘅，系咪？都大样嘅。 你知唔知讲开睇花咧，抄我一笔咧。我上个礼拜咧有一次就去咗呢个花墟嗰度。原来而家咧花墟买花咧，佢哋有啲新玩法系咩咧？竞价时段去投花买嘅， 咁得意？ 系啊，即系 上个月去都冇嘅喎。 系咪临放工？即系5-6点嘅时间？ 我上次去几点咧？大概嗰啲时间啦， 放工时间咧。 好得意嘅，佢喺嗰个花圃面前咧，佢其中有几种花咧，佢俾你竞价嚟投花嘅。譬如佢话：而家呢支花咧，譬如话本来20蚊嘅，大家出价啦咁样。咁就跟住真系会有啲师奶阿婶啊，或者有啲市民咧就走去投啦。 摘好一扎扎嗰啲，定系一扎扎咯？ 佢又唔係好大束嘅，佢唔係嗰啲99支玫瑰嗰啲 friend 嚟嘅，可能係1-2支咁樣同你講話，呢度有一支黃色嘅玫瑰，咁啊你出價啦，出幾多錢咁樣咧，好得意喎，係喎，即係 我都有間唔中去花香，我未 有啊，真係有啊，其中一間咯，佢就唔係話最大型嗰間咧，即係唔係色彩乜乜嗰間咧，係啦，其他嗰啲都 OK 嘅， 咁都好多太太門 好多喺度圍住係啦，咁啊有啲仲會喺度不停喺度問咧，佢話呢支有冇得競價㗎？跟住嗰啲職員就話呢支冇㗎，係呢個先有得競。 一支嘅 啫，系啊，我立过佢有啲一支，有啲一盘定咩咧？ 细细盘嗰啲啊， 系啦，但系总之佢唔系嗰啲即系大束鲜花咁样啦，好得意噶。所以你话如果去嗰度花卉展咧，你咁样竞价咧，一定系做到运动。我要呢支啊，哇，真系抢啊！ 同我争，我要系咁啊，举手都系运 动。系啊 ，OK， 好啦，咁啊，继续听住最新天气啦吓。 OK， 喂嗱，花头先你讲咗啦，都系一个常送俾隔篱嗰个伴侣嘅一啲 首选礼物， 礼物啦， 通常都系做错事就送噶啦。 冇咁少嘅， 唔系最基本啦，系啊，基本啦， 都唔做错事嘅， 系咩？ 系啊， 但又唔做好事， 系唔做好事， 专做坏事啫。 嗱，知道我而家话唔介意，乜都讲嚟嘅。 喂，你知讲话乜都得啦嘛？ 任你讲，任你讲，任你讲， 专做坏事，我哋男人最中意做坏事啦，系咪先？ 好，隔篱伴侣太太系啦，佢哋生日。除了送花之外，除了蛋糕之外，仲有啲咩礼物你哋会送过俾佢，定系佢哋会自己有要求嘅呢？ 小尊，呢个题目为你而开嘅。 我通常都送佢一程，请佢人饭。 个情系哦，送一个旅程俾佢， 系咁样旅行。 好啊， 咁啊，呢个都好似好基本嘢咁样。 都唔基本噶啦，因为包埋旅费噶嘛，知唔知啊？ 系 咯，出境费 咩啊？咪成日传说中嘅戒花籽油都齐晒噶啦。 喂啊，咁呢啲 钻戒、鲜花、戒指。旅游 唔好教啦，呢啲我哋嗰啲未听过噶， 戒花籽 旧一代嗰啲唔识嘅，知唔知？ 系咩？但呢个旧一代讲法嚟嘅，呢个旧一代嘅， 呢个旧一代 想法，呢个旧一代先讲嘅， 系咩？系啊，新一代 要，新一代 嘅，新一代系要求多啲嘅，不过嗰啲多啲咧，所谓多啲咧，可以轻强啲嘅。譬如咧，台湾咧嗰啲太太咧，啲人妻咧就话啦：，老公我生日啦，你送啲咩俾我啊？咁当然啦，即系嗰啲叫鲜花蛋糕就已经系礼必要有呢个胆嚟嘅， 礼必要有添啊！ 头 先都话咯，戒花。只有基本配备嚟噶啦， 跟住咧，佢咧就话啦，啊，可唔可以送多几份？你知有时都会有啲小贪噶啦。 诶、一定系啲，一定系啲唔实用嘅。 你可以咁， 因为咧好得意啊！ 但又唔系唔实用。 咦，佢兜住佢， 我唔记得边个女士同我讲噶，我唔知系咪五十肩同我讲噶。总之佢话凡系送实用嗰啲咧，啲女人就秒嘴噶啦。仲、 啊、 要系 家电啊、煲嗰啲就唔好啦。 系啦，唔知我唔记得边个同我讲噶。 你送啲煲过嚟做咩咧？我想问。 系 小姐，而家啲煲好贵嘅，知唔知啊？ 我嚟俾你订啊，好贵。 唔系咯，有嗰啲咩养生搅拌机啊？ 嗰、那个名你又以为真系好用嗰啲？ 系啦系啦系啊，啲贵到喊啊，真系好笑啊，真系。 表嘴喎呢個人， 但佢都要送啊！ 肯定中伏咗好多次， 系都要送嘅真系。唔系嗱，俾我咧最好咧就 一次就坏嗰啲，见好多啊！ 系啊，嗱，你想你个伴侣有意外惊喜嘅话咧，你可以送两份礼物。 俾佢讲埋先，俾佢讲先。 系啊， 你讲埋先。 嗱嗱，咁呢个咧台湾人妻咧就咧话，嗯，我老公咧就送咗几样嘢俾我，咁咧就咧佢好似咧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神， 我哋一定知啦， 即系摸住个杯个叫神仙。 哇！你睇下佢只手喺度搓下搓下， 嗰个系 杯仙姐姐 嘛，阿拉丁神太阿拉丁好似咁样。佢俾咗五张嘅卡仔俾个太太，呢五份礼物咧，你可以随时用嘅，即系好似咧，譬如即系俾细蚊仔咁咧，嗱，你今日可以睇电视一次嗰啲咁嘅卡啦，系、 哦、 啦、 okay, ，好啦好啦， 咁个太太就。同大家，哎，好嘢！我老公送咗五份嘅礼物俾我， 即系王牌嚟嘅，任你拣嘅， 系啦，叫做系啦，嗱，举个例啦，饭票卡。佢、 哦、 有张咁样嘅。 哇！如果俾我啲收到啊，真系打死 我。冇话长期、短期、中期嘅。 系啊系啊，佢好简单啦。其实佢哋唔好觉得佢好似好贪钱咁啊，成日个个女人咁贪钱嘅咩？咁又饭票卡，跟住即系话咧，随时我可以中意食乜咧，你就要带我去啦咁样。 哦 ，OK 喎， 咁啊基本噶啦，已经系嘛？ 系啊，唔系噶，有啲男人唔肯噶嘛。 系啊，啲男人唔肯噶。 佢唔系嫌贵啊，佢嫌麻烦噶。 我都算一个好男人。 你算好，你算噶啦，系啊系啊。 总之就 系 咁啦。 你 系 嗰啲五好男人， 兜兜嘅兜。 总之佢嗰日咧，佢想食咩，你一定要同我去嘅。咁我就譬如攞住呢张卡咧，我就即系有个令牌咁样咧，你就要同我去啦。 出令牌。 系啦系啦系啦。我譬如我今日想去唔知点样食啲咩咧，你就同我去啦。 你谂下，小尊，你唔好以为呢个好轻易。你突然间你个水电煤同你讲话，我唔理啊，我要你同我排队去食嗰个咧咩蜜糖咩嗰啲咩黑糖珍珠奶茶。当而家仲轻先算啦，排成粒几两粒钟啊。 你系啊，我要饮嗰杯奶茶， 一啲都唔贵，甚至乎就喺你楼下。但佢话我要去饮， 我话俾你听，佢哋唔会饮嗰啲嘅，佢哋饮咖啡嘅。 佢 饮某银行入边嗰啲自动咖啡啊， 咩都好啦，我就要你显示诚意。哇，你都死啦！ 等下先啊，头先阿小朱讲咗样嘢。某间银行里面嘅咖啡，你估系人都 真 系 好 饮 咩？ 唔系你估系 真系真系好饮咩？ 应该系啦。 你行喺个咸堂都系对住柜员机，冇人同你讲嘢噶啦。 即系话应该 饮咖啡，肯定去到 入到七楼 保富里 面。系啊， 我曾经有奇经啊，我行入间银行度啊，嗰银行门口个职员同我讲。哎，你好啊，邓生，嗰三位土匪已经入咗入边啦。 哇，咁样讲啊？ 三个一齐进驻噶？ 哇，土匪嘅嘢梗系要行动，梗 系 要。 佢哋系咪真系讲土匪噶？ 我想问系咪保险箱啊？ 唔系，我冇保险。 定系夹 万？我冇保险，我都冇保险嘅，边有保险箱？ 问下啫。 即系你谂下一个银行， 保险箱同保险系两样嘢嚟嘅。 讲咁少啊？ 唔系咁点 解？佢话嗰啲三个土匪入边， 即系 佢同你讲 细胸夹膊，细胸夹膊。 即系谂下佢哋嘅行为啊，令人哋觉得佢土匪。 唔知大家有边位咧？边啲听众可以去到银行饮咖啡嘅咯？ 佢都好劲。 个 真系， 你错啦，个个都得，个个都得， 系咩？ 个个都得， 哦， 系咩？ 真 嘅。边个部门啊？ 咩部门？唔系部门，总之门口推玻璃就系噶啦。 推玻璃有咖啡。 即系其实我计廉署咖啡之后咧， 银行 咖啡就证明系身份象征。 系啦， 身份象征。唔系。而家唔算噶啦，而家改晒嚟啦嘛，你唔知咩？ 唔知 唔系，我净系知道佢金行有杯茶俾你嘅啫。 哇，嗰杯茶 咪系咯， 金行 但系你唔帮衬都有嘅。 你真系唔好谂住饮嗰啲茶俾你，越系特别嘅嘢咧越贵啦。 系咯， 同埋眼镜铺会有杯汽水俾你咯。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去买衫有冻柠檬饮啊？ 唔系咁，我知道你系专柜客户 饮 嘅。 我打仔饮得最惊嘅冻柠檬就系嗰杯 咧，就系咯， 咪咯。 O K， 好，仲有咧。 好啦，嗱，呢个太太咧有一个咧叫做饭票卡，咁另外一个咧就 系 司机卡。 司机卡哦，即系要你做柴油夫。 系啦，唔系咁，佢就系咁。嗱，一出张司机卡咧，系讲紧无条件你要车我去边，我就去边啊。 出俾佢个丈夫都傻啫。 咩？呢个系佢老公俾佢噶。 一年用一次啊？一年用一次啊？ 一次啫，系 收翻噶啦，用完系咪？ 啊，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系啦。当然平时唔系讲平时车出车入嗰啲咧，譬如阿豪仔咁样就一年 先走到啦。佢系年卡嚟噶嘛？ 但系讲紧嗰张卡咧，佢就话嗱，我去边度你都要车我去嘅。咁另一张咧就系特 特咩卡咧？特休卡， 特休卡， 特休卡， 即系点啊？ 特休卡咧，佢就话咧， 特别可以休息一日嘅卡系咪？ 系啊，即系佢话妈， 即系老公你嗰日唔准， 唔系， 我唔打仗啦， 等阵，点解要打仗嚟形容咧？ 吓、啊？我都唔明噶， 唔係即係佢唔使衝鋒陷陣啊！ 有啲人咪叫人做功課啫，我都冇讀書好耐。 唔係，但係你又講打仗，人哋講做功課，你講打仗， 同你去死過啊！同你死過啊！ 你死嘅難受。 哦，知啦 ，Don't shoot， 係啦 ，Don't shoot 啊！嗰日 呢個媽媽卡咧就係講緊咧，就係俾佢一日假期，係啦，你俾咩媽媽一放一日假咁樣。好啦，另一張卡咧就係萬用卡， 萬用卡都有啦， 唔知乜都得咯。 萬用卡就要求老公做任何嘢係可以拒。 系咯， 系啦， 你有冇听到？ 其实讲一句啊，男女平等，男人有冇有啲咁嘅卡咧？ 我又唔知喎， 我净系识一张不归卡啫，一人翻屋企得唔得？ 你可以申请喎， 我唔需要用。 喂，电台其实你可以喺我哋个位度行张床瞓噶。 我哋咁话，我哋都好多同事喺度讲笑嘅。 翻工嘅一个咁积极嘅人，我随时可以翻嚟啊。 系咯， 其实你唔好后悔啊，点解夜晚同事唔叫你翻工啊？即系邀请你做嘉宾。 你可以做，我哋夜晚而家有个师兄祠堂咧，你可以去到做师公祠堂。 唔使啦，我都话咗俾你听，我系一个 半夜嘅，我睇到烂啦喂， 我系一个无期徒刑嘅逃犯，系唔需要惊你。 嗰几个僆仔你知唔知啊？佢哋而家成日都系春心荡漾噶，啱晒你同佢一拍即合。 仲有，佢哋有一个环节出去住酒店。 系啊，啱晒你啊，真系你攞正牌唔使翻屋企。 我从来唔住酒店嘅， 唔系你而家攞正牌啦嘛，已经可以将你名下有几个开晒嗰啲房嗰啲咧，你可以送一间俾佢哋。 咩叫名下开晒所有房？ 哎呀，我又乱讲嘢啦。 讲乜嘢啊？ 呢佢真系冇同我讲过。乱噏嘅就真系， 你真系拍鬼烦。 呢个 topic 几好， 呢个几好， 系咪真系？系咪啊？系师兄祠堂嚟先。 师公啊，师公祠堂，系啊，师公祠堂。 好嗱，嚟最后一个咧，佢又唔知点解咧，好开心地咧影晒我老公送俾我嘅其中一张叫做 性感照 交配卡。 吓，即系被逼做嗰个嘅卡。 跟住 呢张卡边个俾边个噶？ 边个俾边个 啊？系咯， 个老公俾个老婆，跟住仲要写句嘢讲咩啊？快用咗佢啦！ 有限期嘅， 跟住佢影咗出嚟俾啲同朋友睇到，喂，点啊你？ 啊，咁即系代表咩咧？最尾呢张卡，即系老公唯一要求就系呢张卡。 老公话唔好留咁耐啊，快用咗佢。 嗰个配系咪配额个配啊？配级个配啊？咪好啦，有商有量， 开心啊咁样。呢啲好轻骑噶啫嘛，系咪先？ 你印出嚟俾你老公啦。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侍应跟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渡过一切是与非，无逢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 里思忆因你起，请准许与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思忆因你起，请准许与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而家咧有一个共同嘅话题咧，最好讲噶啦，即系当你觉得咧同人哋讲政治容易嗌交嘅时候咧，有一个话题一讲出嚟，大家都好有共鸣嘅。 咩啊？ 就系、是、笑啲怪兽家长。 哦、 特别系嗰啲无关痛痒嗰啲怪兽家长咧，就、最好笑嘅真系，即系有细路冇细路嗰啲听到都开心咧，即、就、系、是、共同敌人可以鞭挞咁样嘅。 系啊，即系睇下而家怪兽家长有几咁怪兽。系 啊，两位算唔算系怪兽家长？ 哦，如果对比呢、這个呢啲例子，我哋应该好微不足道。 曾志豪未病，仲未。是因為我成日鞭策佢，我 你 冇，我以前可能是過，唔係，不過我都不覺得自己是，因為咧，只係。即係喺幼稚園階段，佢太過空閒，俾佢學嘢啫。去到上小學咧，已經有個自由發揮。 而家怪獸家長唔係講緊學業，係講緊做人處世嗰樣嘢。 咁、 台灣佢有個例子係咁樣嘅，佢話咧有一個男仔咧，佢揸電單車嘅，咁、台灣太興啦嘛。佢翻到個電單車嘅時候，佢發現等陣先，點解我個公仔唔見咗嘅？因為咧佢都好中意掛啲裝飾咧喺自己車尾度叮叮噹咁樣嘅。雖然係電單車啊，佢都當係私家車咁樣裝飾，好普遍。佢話佢本來有個比卡超。唔见咗、哦，但系多咗张字条喺个车尾嗰度。嗰张字条写咩咧？佢就写住佢话：对不起，司机哥哥，我细路咧见到你个比卡超公仔太中意， 系、啊系啊，我睇咗呢个新闻嚟， 佢 真系离晒谱呢个。 佢话我冇办法， 扭啊扭计扭咗好耐啊，话 佢我冇办法，我只好先将呢个比卡超公仔攞咗俾佢，跟住留低咗500蚊台币。 系 佢话当系补偿俾你买公仔，唔好意思，多谢。 即是百零蚊港紙， 係啦， 係啦，嗱，即係唔係講緊價錢？ 我明白，我明白， 係啦，即係嗱，你想象下你架名車，有一日突然間，咦？點解個 logo 冇咗嘅？ 嗰個插水式嗰個翼俾人 變埋咗， 成條泳褲連埋插水個公仔唔見咗，跟住有人寫張紙， 唔好 意 思， 係 我 老婆好中意 呢個插水式嘅，真係 佢打死都唔走，流連咗好耐，翻轉頭猛咁望，見佢咁蹉跎可憐，所以咧我就攞咗你嗰個。 而家我留翻誒擠低幾多錢啊？呢、這个要，起码都要5000啦，系咪先？系啦，哇！你嬲唔嬲猪啊？真系。 喂，我真系睇到呢个新闻咧，我又会即系两面，即系试过喺两面角度睇。哇！呢、這个家长真系咧锡你个细路锡得好紧要， 系啦。 跟住咧话，哇！但系你又纵容你个细路纵容得好紧要， 就系摆明纵佢啦。 黐线嘅，冇可能。 甚至乎你可以话。佢都几有交代喎， 系 佢可以偷咗人哋嚿嘢走咗唔俾钱都得噶嘛，但 系 佢又唔会喎。 咁呢个家长好咯，即系嗰个对个小朋友的教养好咯，即系起码我嗱爸爸系唔系攞噶，爸爸系有俾钱嘅。 系啊，不过咧我又搵唔到个叔叔喺边度，系啦，或者个姐姐啦吓。咁但系又你我知道你又想要喺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唯有咁样做啦。 但系佢又亦都会灌输咗另一个信息， 阿仔啊，咩、都攞得噶， 系啊，攞得， 俾钱得噶啦， 系 啦，人哋嘅都攞得噶，人哋唔同意都攞得噶，你俾钱得噶。 我翻嚟咁耐咧，我觉得咧好多特别新闻咧都喺台湾发生噶，你觉唔觉得？ 哦，唔系，即系比较多啦，啲趣闻版啦， 呢啲嘅嘢。 即系佢哋咁嘅地方又大 咁。咁最嬲系咩咧？跟住个司机翻到嚟之后咧，嬲爆啦！佢话佢点样讲咧？佢就话老老实实，如果你个小朋友当住面问我攞， 我或者要俾 佢，系啦。佢话佢又咁有礼貌，或者可能佢又好可爱嘅话咧，我钱都唔收，我送俾你又点话？但系你而家咁样不问自取攞咗咧，佢话我细系假，佢话唔系钱嘅问题。 佢都搵佢唔到噶啦， 搵到。 有佢后面有留电话， 有闭路电视， 哦、 因为有闭路电视，佢、冇留电话。佢嗱老实，如果你留电话咧，可能仲会有条气可以倾。佢话我就先攞咗俾佢，但系你如果你唔中意，你打俾我啊。即系反而我觉得个司机 翻嘅话，我再俾翻你啊。 系啊，即系可能佢未必咁嬲，佢而家真系不问自取立咗走。 真系，呢个真系 同埋真系有钱大晒咩？ 系啊， 除非你留低5000元啊。 佢偷 系咪先？如果俾我嘅，你留低5000元，远超于我嘅价值。 你又知系咩公仔啦？ 就系俾卡超，我咩都好啦，真系。 嗰5000元可以买咗你人格。 咪人格啊？ 唔系咩？你话摆低5000元，你唔追究啊嘛？ 我到时我就会咁谂噶啦嘛。小朋友好可爱嘅，满足下佢。 即系 任你讲嘅啫。 唔系，但系真系唔啱嘅。其实真系唔啱嘅，因为我都觉得你害咗个僆仔啊。 完全系唔得啊，唔得掂当啊！阿小尊，你都应该经历过人掠你买嘢嘅时候嗬？ 冇。傻啦！我哋点会有呢啲情形嘅？我哋嗰啲系实 即系唔使两 实报实销买咗先话俾你听噶嘛？ 即系你会唔会经过店员嗰度咧，就攞咗个名牌包，跟住挤低啲钱？ 唔会，佢哋 咁嗰啲明买明卖噶嘛？ 佢叫个店员咧俾钱喺嗰边，你行佢俾我叫我俾啊！ 哦， 咁我唔好意思推嘛，好多时你明唔明啊？ 哦，即系总之佢有呢个方法， 系有方法 制造既定事实，定系入到拎完就走咗啊？ 一样系攞嘅，佢嗰啲攞完之后就 摆。我话俾你听。匪徒嘅嘢系无孔不入嘅， 所以咧嗱，你唔好做怪兽家长，亦都唔可以做怪兽情人噶。 系咁话， 系啊， 即系佢咧随手攞得，跟住就喺嗰度俾钱都唔关我事，咁就唔几好啦。嗱，呢坏习惯要改。 哎呀，要改啊！希望我哋香港啲父母啊，喂，管下你僆仔啊，你中佢嘅就咁样系。 揭露佢同班农嘅关系，相信将会为约翰逊带来新嘅压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2:4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8点，升54点，成交金额4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元；中国平安93.95冇起跌；美团点评63.65，跌0.5；盈富基金29.1，升1毫；中国铁塔2.8元，跌2仙。友邦保险82.95升2.5，建设银行6.6升3仙，南方 A50 14.98升8仙，工商银行5.96升3仙，小米集团9.94升1.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5，英镑9.966，瑞士法郎8.0，澳元5.437，加元5.924，新西兰元5.159，欧元8.8969。每百日元兑港元7.2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1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3,0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2.61美元，卖出1,40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坏车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啦。咁另外反方向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在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Weekend 有快乐。 康尼之话，华德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是 Samson 酱。 大家好，我是 Jolene 哦。 你好，我是 Jolene。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明明呢啲嘉宾都未上嚟。 嘿，幻想下啫。 唔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成 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如果你合资格登记成为选民，记得在7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提交申请。登记时你亦会成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选民。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就更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和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选民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准时回复。查询 2891-1001。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十国集团第十四次高峰会将会在2019年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G20 即是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由美、日、英、法、德、意、俄、金砖五国等20个重要经济体在1999年组成。最初是由八大工业国组织的财长提出。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重演。二十国集团占全球 GDP 的85%，贸易总额亦占全球80%以上，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影响举足轻重。而因应2007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在2008年 G20 召集所有国家领导人商讨对策。而在2009年开始，二十国集团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最高领导人峰会，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呼叶电话1872388，1872388，我哋今日咧摆一咧有人人赞我赞人人嘅。 系啊，我哋今日咧就想赞下兽医。 兽医 系。兽医诊所里面咧，即系好多 医生、好嘅护士。 系啦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即系当你带宠物去嗰度医治嘅时候咧，啊，究竟佢哋可以点好人到一个地步去到点咧？ 系啊，我发觉咧，即系病人对于兽医嘅嗰种需求咧，应该咁讲。病宠物系啦，病主人对于呢个兽医嗰个需求咧，比起我哋就咁普通啊，即系人类咧睇嗰个即系医生咧系大好多嘅，因为咧，譬如话你伤风感冒咧，可能你话系我系睇开桂花田呢个医生嘅，但系都唔紧要啦。如果真系山穷水尽咧，你求其落去楼下地顶住先，你都会得嘅。但系兽医咧，我唔知小尊你会唔会都系固定一个？即系你跟到佢冇雷公咁远咧，你都尽量揾翻佢 嘅。而家嘅兽医咧就比较难跟定一个，因为点解咧？兽医嘅 shift 啊，即系翻工嘅 shift 咧，系轮班制系比较得意啲嘅。 吓， 可能系一个礼拜咧，你跟开，譬如话曾志豪兽医咧，可能佢只翻两日。 咁但係你個寵物你唔知佢咩病㗎嘛，可能佢重病嘅話，你就變咗去轉介咗去隔離一個翻咗翻工嘅獸醫。 即係嗰啲就冇冇辦法啦， 冇辦法啦。 但係如果你可以嘅話，你都會揾翻佢。 係 啊，所以我相信應該每個主人咧都有好多故仔咧係關於嗰個獸醫咧。咁今日就想讚下啦，你有冇一啲認識嘅獸醫？你話哇，再生父母簡直係你救命恩人啊！唉，總之救翻你一命嘅咁啊，歡迎可以打嚟啦，一八七二三八， 係啦，一八七二三八，爆你十二點半。之后咧就听你电话嘅， 系啦，系小娟，系咪？ 你咪有新闻想讲咧？ 头先呢个手势，我以为有啲好嘢嗰啲。 你哋有咩讲？ 哦，有，OK OK。喂，最近咧，网上面你知唔知咧？成日都会有嗰啲叫做嗰啲假新闻啊，就周围流出嚟。但嗰啲假新聞又好好笑喎，譬如早排我哋已經講過咧，就係阿維維咧就俾人哋惡搞佢啦，就無端端咧，即係佢個人好地地都唔喺現場咧，就突然間變咗香港英雄啦。 係啦， 連外國新聞咧都影埋佢嗰張相咧，就有啲示威者拎住佢嗰張相， 國際巨星啦， 揚威國際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對當事人嚟講咧，佢就話我唔喺現場嘅，你哋唔好再屈我啦，係咪先？即係佢就會咁樣啦。嗱，估唔到我陸續有嚟。 即係有時咧都唔知邊係真邊係假。 啊，系啦， 即系有时真好似好真，但系假，喂，系咪假嘅？咁又唔知喎。 即系睇你智慧啦。咁最近另一单嗰个又系被誉为假新闻咧，但系又唔明点解咁都会有人信嘅，就系咁咧。就因为早排喺呢啲即系游行示威里边咧，就曾经有啲示威者咧都好勇猛嘅，即系喺一堆烟雾弥漫里边咧，佢都系挺身而出，就即系去同啲警察理论啊，诸如此类啦。咁我琴日就收到咧，有人咧就喺 Facebook 度。佢咁啱得咁巧咧，都系简体字嘅，就唔知点解吓，当系内地人咧，佢就话岂有此理！原来啊 ，CCTVB 嘅高层佢都走咗去游行， 系咩？ 佢仲要硬食催泪烟，我都估得古怪噶啦！近排佢哋啲新闻转晒口风，不停喺度访问嗰啲即系反对派，仲有啊，佢哋啲艺员啊，偷偷地啊走埋去游行，呢个台啊，我决定罢睇。跟住咧就 share 出嚟啦。 CCTV 一個台嚟噶 ，CCTVB 啊 嘛 ，CCTVB 啊嘛，即係而家佢哋咁樣暗稱佢啊嘛。 佢哋好似話要覆圍攻佢喎，聽講。 係啦，咪即係總之佢咁樣講啦。跟住咧下邊就好多人留言就話嚇真係㗎，豈有此理！估唔到佢企到咁前喎，呢個高層影埋相喎，有埋張相喎。 邊個高層咁大膽啊？ 新聞報， 新聞報 添啊， 好似裁員啊最近，所以 係啦。咁咧，然後下邊啲人好認真咁樣討論咧，就話我決定罷睇。岂有此理啊！呃我哋嘅，讲一套做一套，原来佢系支持嗰啲示威者嘅咁样，跟住啲人话系啦，睇埋张相先知佢咁勇啊咁样。好啦，咁究竟呢个笑话系点样嘅咧？ 系咧， 呢个笑话系点啊？嗱， 可能你哋唔熟佢嗰个新闻部嗰个总监咧，佢有个人个名咧就叫做袁志伟，有印象啊？ 唔熟啊？ 系啦， 佢以前系前主播嚟噶嘛？ 捞乱咗边个啊？ 大志伟啊？ 唔系，捞乱咗胡志伟。 哦，系咩？ 因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哦， 佢真系 咩个样？ 唔系个 名 似 啊， 名 似啊！ 佢真系嗰一次就喺嗰个即系示威里边咧，硬食催泪烟咧，仲要同人理论话：你哋叫阿 Sir 哥嚟见我，即系嗰张相影咗出嚟嘅。 系系。 咁咧，嗰个网友咧，大家就估紧佢系真心唔认得啊，定系梁烈维翻版啊，特登玩嘢咧？佢就将咗胡志伟嗰张相咧贴上自己嘅 Facebook 度，然后就写头先嗰段新闻报高层胡志 袁 志伟走咗出嚟食催泪烟咁样，跟住下边啲人咧又错有错着，嗰啲可能系佢啲 friend 咧就真心误会咧，就话搞错就头先讲嗰批咧就涌晒上嚟咁样，结果就不停喺度俾人 share 啦，然后大家就话啦，系咪真系认唔到啊？好似阿邵尊话斋。不如下次话大智慧啦，系啦， 曾智慧都 曾智慧睇唔到啦， 唔系啊，下次就曾 智慧咁你先讲啊咋吓，我纯粹攞个名啊咋， 唔系你真系咁样写法嘅话，呢啲人话系咪真系咁认唔到啊？都系叫智慧啫。 坦白讲句，我最近去澳门，做嘢，居然喺个 lift 入边临出去嗰下咧。跟住入面有一班大陸嘅，即係嗰啲嚟玩嘅人啦。佢居然同我講：你好啊，阮兆祥。咁你俾就我， 应该俾个咩答案佢咧？ 你唔系咯？你咁辛苦 keep fit， 最后变咗长仔喎。 即系虽然长仔系我好朋友，但系嗰个比例应该都大少少，系咪？即系我真之，我抱住一个好慈善嘅心态同佢讲：你好啊，我真系阮兆祥。系咪先？ 都中个兆字啊！ 帮朋友宣传， 都中个兆字啊！ 系咪先？ 佢可能真系基于 概念个兆字嘅，但系叫唔到叫你兆。 但系最弊系我侧边啲朋友 O 晒嘴啊！ 真系 O 嘴啊！ 我同佢讲呢啲见怪不怪噶啦。 唔系，即系等于杜德伟同许志安一样啫。 十不相瞒，我俾人嗌做安德尊好多年噶啦。 我都明白。 你明唔明啊？佢嗌唔会嗌我做吴尊噶，系要安德尊噶。 O K， 佢又中另一个字，兆尊同德尊 系啦， 系啦。我都觉得系点解唔嗌你吴尊咧？ 系咯，就系咯。 佢嗌你吴就嗌你吴光噶啦。 我一定认嘅， 系啊，真系。嗱，所以你话啦，即系嗰个笑系咪好笑啊？ 咁原来兆尊有啲咁嘅问题出咗， 我哋一笑置之开心啊！ 所以阿志伟同埋阿胡志伟啦、袁志伟啦又中招啦， 系志伟都中伏， 系啦，志伟都中伏。咁但系咧，嗱呢个笑话过后咧，其实又带出另一个问题，因为佢喺嗰段即系嗰个谴责文章里边咧，佢又会写话佢哋啲艺员仲要偷偷地走咗去游行。咁當然啦，第一可能係真係 偷偷地， 真係當咗梁烈維係佢其中一個要遊行嘅藝員啦。但係如果唔係佢嘅話咧，嗱呢輪都有好多啲藝員咧，有一啲可能係嗰啲即係左望右望嗰啲藝員咧，開頭就話 係我好中意你啲形容詞， 你個桂花田專作出嚟㗎， 左望右望 咁樣。有啲又話個左望右望個主持咧，就曾經即係呼籲大家去上街，結果就俾人雪藏。咁跟住呢，大日又会有一啲大粒啲，即係我哋所谓大粒啲嘅明星呢，可能佢真係会哇为咗即係曾经有人牺牲咗，佢就话 RIP， 即係希望你一路好走啦。咁但係佢瞬间又删咗个贴，咁最后又俾人围攻，我就话喂搞错啊，你写得出就唔怕影啦，咁样你个勇字挂咗去边啊，咁大家都知讲边个啦。咁譬如呢一抽嘢呢，我哋今日都特登问下邵尊，即係其实究竟你觉得今时今日呢个娱乐圈嘅生态又或者大台嗰条线呢，对于你讲政治系咪都仲系好紧张嘅呢？ 你问我呢可以话系嘅。但系呢以我觉得呢就系话以前嘅 artist 呢就冇咁将自己嘅私隐或者自己嘅情绪表达出嚟嘅。而家呢就因为要叫即系开朗啲呢 贴士啊。 贴士啊，即系 贴士啊，真系。 但系近少少。近少少咁就将自己平时嘅living 嘅一啲现实生活嘅嘢呢大家都有啲沟通。咁其实呢你話係咪因為大粒細粒嘅問題呢？我覺得唔係咯，好多時因為幕後譬如話我公司個監製啊、個經理啊人啊，你唔好咁啦咁樣，但係佢已經做咗啦， 因為 變咗佢即係要求上咧，你最好刪咗佢啦， 係 可能有少少被逼刪咗佢嘅。 即係但係係咪個台都一路都係咁敏感嘅咧？即係 台嘅嘢咧，真係敏感嘅。 即係好唔想你哋啲 artist 掂到呢啲嘢，即係唔好睇啦。 盡量啦，咁但係其實講真啦，台咧。我而家唔怕講啊，嗰啲叫做受捧負責，即係揀出嚟受捧嗰個人咧，炒佢啦，遲日都捧親嗰啲咧，都有問題發生嘅，係咪先？ 你覺得你個問題係講緊邊方面先？ 捧嗰個人啊，私生活啊， 唔係受捧嗰個，通常都好多時個私德咧要自己檢點下，即係好多時你如果受捧，因為我哋成日講話你做人一個叫做偶像啦，你個自己嘅個人品德咧一定要好好嘅，因為你係教導緊出邊啲人噶嘛。如果你好多時你飲醉酒揸車啊，咁嗰啲應該盡量少避免啦，或者你自己都應該好啲嘛。咁就你話嗰啲即係受未而家啲唔係好大粒嗰啲咧，嗱更加要避免啲啊。點解咧？你機會唔係好多，因為就算以我覺得就話人咧才華咧，你有幾多才華都好咧，機會咧唔俾你咧，你一世都發揮。 哦，咁又係啊， 係咪先？但係你而家只係摧毀緊自己嘅機會，你為一少啲少個人嘅情緒或者嘅發泄嘅話咧，忍下啦，始終咧忍一兩年，你咪到你即係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你中意盡情發泄都得㗎，係咪先？ 嗱，我就想知啦，係咪真係去到某個位咧就可以顧忌少啲咧？嗱，因為調轉，你越係個位高咧。你養嘅人又多喎，跟住你要接受嗰個機會成本又大喎。譬如好多人都講話，喂，佢如果越大粒咧，會唔會佢大陸市場又大咧？ 呢個就傷我個人嘅個人定位。係 咪大陸市場而家都即係其實都係會好容易？ 視乎你想去到咩位咯， 係咯， 你需要安樂茶飯嘅位啊，定係要即係買遊艇啊、買私人飛機嘅位咧？去到嗰啲位嘅時候，你咪盡量少講嗰啲。你睇而家買遊艇嗰啲同學都唔講嘢㗎，係咪？ 係。身不由己喎，有陣時而家又會 冇辦法㗎，你自己。 因為佢都即係學你話齋，去到嗰個位嘅。 时候，佢真系好大堆 fans。嗱，你话斋，作为一个艺人嘅，你都佢企到即系去到咁高嘅位置，都影响好多人噶嘛，都 系好识搵食嘅， 系啊。 一来啦，即系佢跟佢搵人搵食，同埋 fans， 我讲紧，即系佢哋嘅形象，佢哋嘅等等嘢都会影响到噶嘛。 系、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如果你好想，譬如话每一个地方咧，佢都可以健康地表达自己意见嘅话咧。即係除咗你口頭上呼籲大家你勇敢啲啦，你做自己咧，嗱，我覺得實際係咩咧？實際就係嗰啲商業機構咧，佢會唔會都有另一個市場係俾呢啲朋友咯？因為譬如你而家好容易數到 噶 嘛， 廣告噶嘛好多。 即係如果你話佢孭住大陸廣告嗰啲咧，咁你知道啦，嗱你乖嗰啲咧就有贊助啦，你明啊？ 而家好小心嘅，因為點解咧？ 係啦， 香港廣告需要你賠，大陸廣告要賠錢。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所謂曳嗰啲咧，即係譬如你感染嗰批咧，嗱如果你都有相應嘅市場會照顧到佢哋嘅話咧。喂，咁我係 artist， 我就覺得我就夠膽講嘢咯，因為我起碼講完之後咧，你覺得我勇敢嘅，你有批贊助商，佢會願意擺錢落我呢啲勇敢嘅藝員身上面咧， 都少啲， 唔會啊，係啦，我明顯睇到嘅， 即 係 呢個最慘係呢個分別啊嘛， 你而家真係會睇到嘅喎，感染的即係叫 artist 感染嘅就會被懲罰咯， 就會唔會太多嘢去贊助佢， 係咯，坦白講句咧，即係話你就算讀幾多書，你有幾靚幾好咧。嗱，呢樣我同家長講都係嘅。你大個咗嘅話，啲仔女咧最緊要係咩啊？喺我而家呢個年齡了解到嘅啫，人物關係。 啊、 即係你嘅人物嗰個線去到幾闊咧，影係好影響到你個人將來做嘢嗰、那個發展嘅、 啊。 因為譬如話我個仔咁樣，我話人物關係，我同某大台某城嗰啲高層，我以前一齊捱上去嘅，咁、自然地佢係咪順風順水啲啊？ 係咪㗎？ 正常應該係嘅。 佢肯睇你就係咯， 多數都肯嘅，大家朋友、 OK, 朋友識到大嘅， 係啊， 唔係因為你 一大由低層先到高層， 係咪大家捱上嚟噶嘛？咁又係有少少幫助嘅，好過你即係真係讀飽書翻嚟冇用嘅。如果個仔係淨係識讀書嘅話， 咁成日都話識人好過識字嘅， 係咪啱啱先？即係但係而家世界又唔同咗咯噃， 留 意一下啦。而家一啲感言嘅，譬如話後生仔女，佢某一個節目度彈咗出嚟感言喎，咁樣只要觀眾受落咧。 有得噶啦， 可以直去噶喎，可以直去噶。 头先你咪讲咗嗰个阿边个咯， 系啊 ，F Y Y 系嘛，你终于觉得啱系嘛 ？F Y Y 都几勇敢噶， 佢都 F Y Y 又家底几好嘅，佢唔休息先啦，系咪先？ 系啊， 所以佢就咁讲咯。 系即系唔系我觉得你作为观众又好，你作为嗰个艺员都好咧，总不能系因为个工作就令到佢冇咗自我。 但你要记住一样嘢就系话，系咪有啲人咧就系唔觉意讲咗而弹咗出嚟， 系 咁佢就。向住嗰方面行啦，咁好多时咧行到某一个位咧就错晒啦，堕崖啊！即系你去得太尽又唔系几好嘅、 所以又要随时 要收啦，要收 又要随时睇路嘅。 即系譬如话有啲我觉得咧，譬如话已经受网民抨击紧嘅，即系譬如话觉得佢唔好啊嗰啲咧，就如果我系佢咧，稍微静下先啦，唔好成日再 post 嘢啦，净系安心地做下自己嘅工作先啦。 但我有人支持我噶， 有咁啊， 有啲嗰啲佢当系嗰啲 haters。憎恨我的人， 系咁，但系 我唔睬你。 Haters 多过好嘅时候，你就应该要咁做啦。 系咯，可能就想望自己啲 fans 多啲， 俾啲人睇下你嘅实力系嘛，净系唔好 post 咁多嘢住啦。 不过证明咧，做呢行咧真系好艰难啊，即 系 你又要照顾头先阿小娟讲嗰啲咧，个人操守啦， 佢哋嘅自由都系都比较少。 嗱，个都知嘅， 个人操守、感情上面嘅瓜葛又麻烦啦。你好想喺你见到社会发生咩事，你想讲啲嘢咧，又会有一扎嘅掣肘俾你噶，所以吓唔容易做噶。 像根本不会痛的酷刑，战争再多痛，像金光一个个的落成，在世间好心有善报，是脑海幻听，磨恨天空的承受，未免太冷。自由心内占空间太大，要看破便放低做判官的心态，是非不分不再算失败，道德标准不会崩坏，爱爱爱任我怎样再讲都很 存在都不需要各种罪名，在世界当中最大恶是恶果未报，昂向海，海水可掩盖，就算你再高，对与错，自由心内占空间太大，要看破，便放低做判官的心态。是非不分不在，算失败，道德标准不会崩坏。爱爱爱，任我怎样再讲都很怪，是多么无用，无用。有爱不可以有恨，光影太近怎么区分，愿有一天不再问。对与错，自由心内占空间太大，要看破便放低做判官。跟踪显隐隐来分开，梦想它就不再抵赖。爱爱爱，任我怎样再讲都很怪，要怎么继续？ 最新派台作品啊，小尘埃啊，呢一只叫做《高地之下》，我哋啱啱先讲过啊，边个高地咧？系咪特朗普高地 咧？系特朗普高地啊！ 系啊，真系。 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啦。今日咧，我哋想赞下兽医，同埋兽医诊所里面嘅护士姑娘。 系啊，咁、我哋啲同事帮我哋揾到啲资料咧，相信有啲大家都好了解，譬如话有一啲系专门医啲即相对啊，唔系猫狗嘅嗰啲奇珍异兽咯，咁喺大围嘅，咁呢个都好出名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医生咧，原来话专门就医一啲特别嘅，即系动物嗰啲宠物咁样嘅，可能有啲喺加道尼好远嗰啲 野生动 物拯救中心系啦。咁但系你话喂唔系，我唔使去到咁僻咁远嘅，你话都系一般大家常见嗰啲猫猫狗狗咧，但系你都有啲兽医，可能你跟咗佢好多年嘅，系咪佢特别用心咧？系咪会试过即系风雨不改地咁样都帮你睇个病咧？嗱，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咧，真系赞一赞佢嘅。 系啊，即系有时阿小尊同埋阿豪仔啦，你哋都有好多经验，都知道嘅。去兽医诊所未必系好事，但系都佢哋会帮到你噶嘛。 系正因为唔系好事，如果佢帮到你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好事变坏事变好事嘅。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先睇一节12: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话，可以肯定地说，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不会讨论香港问题，中方亦都不会容许讨论香港。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在会面提出香港问题，中方会怎样回应？张军重申，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纯属中国事务，无论在任何场合用任何形式，都不容许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对于美国国会早前提出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否影响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参与中美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黄秀文说，香港是以单独关税区身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 香港和美国的任何关税安排是在世贸一系列的协议管理，任何关于香港关税的问题和待遇变化都必须遵守相关协定，是国际义务，不是单方面可以改变。因应二十国集团峰会星期四和五将会在日本大阪举行，民阵星期三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对开空地发起集会，促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民阵说他们过去的活动都是合法、和平、安全地举行，加上部分参加者会带同儿童，暂时未有计划参与其他团体发起的升级行动。中大学生会会长苏宁峰说，视乎在政府总部外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者的人数，再评估今日能否包围政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示威人士留守政府机关大楼的行动的确带来影响，但市民向政府施压的选择不多。目前建制派在200万人游行之后已经接受撤回草案，如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诺从善如流撤回修订，就不会出现遍地开花多元的突发行动，他希望市民理解和体谅。黄之锋又说，目前最关键是在 G20 峰会举行前鼓励更加多人参加星期三的民阵集会，透过国际关注向北京施压，接纳港人的诉求。印尼东部班达海发生尼克特制 7.3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是严重损毁报告。地震震央位于巴布亚省以西大约233公里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并发生多次的余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45，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8点，升64点，成交额41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元；中国平安94.1，升0.5；美团点评63.8，跌5毫；盈富基金29.1，升1毫。中国铁塔2.09元，跌1仙；友邦保险82.95，升2.5；建设银行6.6，升3仙；南方 A50 15元，升1毫；工商银行5.96，升3仙；小米集团9.9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07.44，瑞士法郎0.977，澳元0.696。加元1.319，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7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3,0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2.2美元，卖出1,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日同我哋讲故仔嘅有梁咏琪。 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美化原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最远那个情人正挥手，梦境握于你手，一直相信幻想与伴侣飞走。 加盟了新唱片公司的 Gigi， 第一首作品就是呼应他自己19年前的灰姑娘的，想表达灰姑娘虽然经历了上次的感情失败，但是用心感受，努力争取，仍然会有幸福的机会。 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要向你幻想生活游。 作曲编曲 Kenneth Chang， 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梁咏琪的新作品《再见灰姑娘》。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 赞，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好，人赞我赞，人人系讲兽医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你有冇遇过一啲好好嘅兽医？你觉得咧就系非赞不可嘅咁样。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咁俾你两个讲下先啦。 系、哎，我就我有。应该咁讲，我有两个半兽医好想赞嘅。 系， 嗰半个兽医点解叫半个呢？ 因为佢哋一起合作。 唔系，因为佢本来好嘅，后来变咗衰。咁、哦、但系，唉，我呢啲叫恩怨啊，分得好清楚嘅。佢好嘅地方我仲记得嘅，我好简单讲啦。佢好嘅时候系点样呢？嗰阵时咧，我两只狗咧中间突然间咧耳仔发炎。我记得有一次咧系嗰阵时我住喺油麻地。 系。 风雨交加嗰日咧，真系落到咧冚冚声，好大雨。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我只狗个耳仔咧痛得好紧要，直情一掂就痛咧。咁你梗系紧张咬底噶啦嘛。 好主人。 系啦，咁嗰阵时打电话咧，又同嗰个兽医问过佢，哇，佢痛得好紧要，唔知点算好咁样。跟住佢开头梗系谂住话你听日带佢嚟睇啦咁样，但我话好痛，一掂就嗌咯咁样。跟住佢竟然同我讲话，咁啦，我而家揸车，我落到你嚟楼下。你油麻地啊嘛，因为佢都喺附近嗰啲咩太平道嗰度嘅啫嘛，开头佢话咁啦咁啦，我一啱我揸车落到嚟楼下，你带佢落嚟啦咁样，哇！嗰阵时咧，我完全唔会觉得咧系麻烦到人哋噶，我直接觉得好合理啊！我只狗顶唔顺啊嘛，痛啊嘛咁样，咁真系咧风雨交加咧。 点解你唔系你送只狗去佢？ 佢收咗档啦嘛，佢收咗工噶啦，佢收咗工噶啦，纯粹系大家有私人联络电话噶咋。佢话咁啦，我而家揸车直情落到你嚟楼下，咁我就真系咧嗰次系无语咧。抱咗佢落去，佢就真係揸住个私家车喺度，我就入咗去佢个私家车嘅车厢度，佢就去检查我隻狗，仲俾我隻狗呢争啲噬咗一啖，因为太痛啦嘛。后来佢同我讲，佢就话冇嘢，佢嘅耳仔发炎，可能有粒暗疮，咁你一掂就梗係痛啦，即係佢生个疮咁样。咁但係嗰一下呢，我梗係觉得真係赞不绝口呢，因为佢冇收你钱㗎喎。佢真係安你嘅心。咁咧就特登夜媽媽落住雨，即系揼到濕曬咁樣咧，佢都願意喺嗰度即系嚟同你睇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好值得讚先？佢真係好好人嘅。咁但係後來真係衰啊嘛， 即係後來紅咗啦。 唔係啊，後來佢真係衰咧，即係嗰個唔係想開佢名，我唔會開佢名嘅。但係我覺得好衰嘅就係因為嗰次咧，我只狗咧佢就要做個手術啊。咁點知咧，即係我信唔過第二個醫生啊嘛，咁啱佢突發嘅，就淨係可以揾到第二個醫生。咁我就打俾佢，我喂，我咧只狗而家要开刀做手术啦，咁你觉得点啊？佢话咁啦，如果你真系好信嗰个医生唔过嘅话咧，你咪拎嚟我嗰度咯咁样。但我话佢麻醉咗咯，佢话照拎过嚟啦咁样，我信佢，拎过嚟麻醉咗，拎过嚟仲要插住尿管，点知去到佢先同我讲话，我今日就唔做噶啦，过完年先做啦。我话唔系啊嘛，我只狗插住管过嚟，你同我讲话你唔做，你又特登叫我带佢过嚟， 系咯。 自此我就知道佢系即系唔知点样变咗，因为佢好似佢搬咗去第二个诊所咧，佢唔够生意啊。佢系咁想，不过嗰个就后话啦，算。但我就个人好，我记住佢好嗰部分咯，所以我系仍然会赞佢嘅，佢曾经好嗰部分咯，系啦。咁啊，小朱你嗰啲好唔好啲好经历？ 我啊湾仔一间诊所啦， 系 咁啊有个。 最近呢幾個月嚟嘅一個唐人嘅男仔醫生啦，我覺得佢係幾好，因為佢唔會一去到就最叻就係嘅驗血啦，照下 X 光啦，乜乜乜乜， 即係唔好唔理佢生仔啊，總之做咗啲 做咗啲 basic 收錢嘅嘢先，佢唔會。 係， 睇完之後應該就咁樣嘅，咁咧就不如我哋試下 用呢個方法， 用呢個方法啦，好唔好？咁咧就我諗會比佢好啲。咁而且又唔需要太過昂貴，好過你做嗰啲無謂嗰啲咁嘢啦，咁樣一支咧就係好翻，咁好翻啦之後，咁但係而家同一個診所入邊有另外一個唔係中國籍嘅醫生啦，永遠都係叫你做咗之前嗰扎嘢，嗰扎嘢都二三千蚊嘅叫做，係啊，即係但係最初係冇乜特別啦，咁就冇乜特別喎，梗係冇特別啦，我有特別啫嘛， 我荷包有特別啫嘛， 係 啊， 咁一個覺得呢個唐人醫生啱可能啱啱做咧，即係佢個人就好 nice， 佢係 純品啊， 純品啊，同埋佢係會好仔細去睇清楚個病徵先至咩同你做嘅，咁我依個讚佢啦，同埋嗰度啲護士實在太過一流，真係錫小動物。 哦， 我未爱心，我有爱心。 我未见过一只猫啊！你听个猫会聋未咧？ 聋 聋即系听唔到嘢啊！ 哦， 听唔到嘢啊！ 喂，咁唔出奇嘅，我谂 我就未见过啦。 受伤， 但系佢哋收养咗佢。 哦，呢个好 系咪先？即系个主人拎咗去睇啦，咁样将摆低咗， 跟住冇攞翻。哎呀， 哇，咁衰格嘅。 通常你收诊所嘅话，好多时都系会拎佢隔嗰啲咩？嗰啲咩藥促會嗰度， 互動物協會 就一個禮拜到就 見咗咯， 見咗咯，係咪？咁但係佢哋冇，佢哋幾個姑娘收養咗咯。 呢個好啊，呢個要賺，我都覺得好有好有好有愛心。 都係嗰間鋪頭， 都係嗰間鋪頭。 好啊，嗱一八七三八八啦，我哋相信大家有好多故仔嘅，咁我哋而家聽你電話先，陳小姐， 陳小姐， 係 你好 你好， 人人讚我，我讚人人，陳小姐有咩想講啊？ 哦，冇啊！我想赞下我嗰个兽医或者佢其实诊所嗰啲姑娘都好好嘅。 好， 咁 边区嘅？边区嘅？ 西贡区嘅。 西贡区 ，OK， 好。 吓，咁我都识咗佢，因为我之前嗰两只狗都十四十五岁，咁其实我识咗佢哋都十年以上啦。咁我谂系平时都其实好细心嘅，佢哋都会即系去到。令到啲狗都冇咁緊張啦。咁另外就喺我兩隻狗分別喺舊年前後咁走嘅時候咧，咁我即係特別覺得呢個獸醫真係好錫狗。咁因為你知作為主人嘅話唔捨得係正常嘅。咁你點去決定隻狗幾時走係咪？咁佢就會即係話俾你聽，係以嗰個狗嘅quality of life 去決定佢即係。是咪時間啦？係咪？咁咁喺我記得我第一隻狗走嘅時候咧，咁我記得因為突然間佢係好唔舒服，咁我就要即係又塞車啦，咁入去咁嗰時，我已經好驚話係 miss 咗佢嗰個最後嘅 appointment。咁跟住咁佢就即刻我做一啲即係血液嘅測試啦。咁就話俾我睇啊，即係情況啦。咁係根本就係非常之差噶啦。咁我就算你我吊鹽水都。挨到两日嘅啫，至多。咁跟住咁，我就话系咪时间？佢话系咁。因为其实我又睇翻个钟，咁因为佢六点半收工。咁但系当时候我个得我一个人喺度，咁我就话可唔可以等埋我先生？咁但系最衰我先生就喺机场个附近翻工。咁你知个 都好远 吓，飞车系啦。咁我话可唔可以俾我等埋佢？哇，得冇问题。咁即系佢又冇催我， 即系唔关时间事啦，真正系个问题事啦。 嗯， 系啦。咁当然我又想我老公快啲嚟啦。但系我又。唔想佢快啲嚟，因為快啲嚟，即係又要 佢快啲， 佢就快走啦。 係，明白，好矛盾嗰下會。 係啊，咁當然佢都盡快啦。咁跟住我哋都話，可唔可以俾時間我？咁佢就話啊，唔緊要，繼續啦，唔緊要。咁佢咧就會係即係佢用啲故事喺背後度不斷做其他嘢。係。咁就間唔中 check 下，睇下你哋點啊？咩情況啊？覺得點啊？咁。咁亦都即係我老解釋嘅情況啦。咁跟住佢就話，咩咁啦？我哋將佢搬去一個你舒服，去舒服啲嘅地方，你哋又舒服啲，我哋踎低地下咁，即 係明白啊，明白。 咁嚇，咁佢跟住就都係。即系我哋讲啊，你自己 take your time 啦，我唔讲嘅。咁但系我内心就好唔好意思，其实咁我成日咁当然都话啊，当我哋决定真系啦，咁跟住佢就会同佢即系打针啦，咁佢都 即系最终都等到先生嚟到，跟住就 算好噶啦，因为其实而家系唔俾打针噶啦。 哦 ，OK， 系 啊，同埋佢就讲收工啊嘛，又话。 是啊，咁同埋跟住就算打针之后咧，佢都冇叫你走喎。佢话你 take your time 啦，你继续。慢慢喺度陪佢啦，咁即系完全过程系咪冇 逼我哋走咯。咁跟住完咗之后，咁佢哋会解释翻佢哋会点样做啊，点样处理啊咁。咁跟住因为我哋都之前为咗佢买咗好多，即系 prescribe 咗好多药嘅。咁佢都话你有啲咩药系其实未打开嘅，咁我退翻钱俾你啦。 啊，好好啦， 好均真，好均真。 吓，咁其实我冇要求过，我都唔 expect 嘅，讲真。 亦都唔会谂紧嗰样咧，嗰阵时 系啦系啦。咁同埋我谂啲药可以捐俾边个咧？譬如话如果你开咗啲嘅，我哋就可以捐俾其他啲慈善嘅佢哋有嘅机构。咁我觉得系咪即系啲药其实只不过打开咗盖，系咪？即系佢唔系话，尤其啲药丸，你只不过个盒打开咗。 系 咁。咁係啦，咁呢個應該我感覺好好啦。咁另外之後佢都會送翻一張卡同我慰問啦，亦都係好好 nice 啦。佢哋個個簽曬名咁。咁第二隻狗嘅時候，佢都係同一樣咁，亦都係話即係俾個 decision 我哋話俾佢咩時間走，點解要走？同埋就亦都係誤會咗我哋，同埋佢會係點樣擔張凳仔俾我坐，話你坐啦，你唔好踎喺度啦。因為你知啲籠係較矮咯。 知道知道。 好細心咯。 係 啊，咁咁就算我依家領養一隻狗咁，佢都知道我依家領養，佢都會對，即係可能某程度上會係對我隻狗亦都會 特別關注啲咁樣。 係啦。 都有愛心啊，嗬！佢即係上上下下嗰啲。 同埋佢好照顧到你嗰個感受咧。 主人嘅感受 係啊。係啊，喺最脆弱嘅時候，其實佢就係俾到你一個堅。强嘅支柱啦，系咯，喂，多谢多谢你嘅电话 ，thank you，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西贡区嘅一个 好仲 好 过我个添啊！ 大家都好啦，其实大家都 有一定有爱心先做到， 系啊， 唔同情况系咯， 系啊，唔同情况。好，我再听下一个听众电话，麦女士， 麦女士你好， 你好， 喂， 喂，你好 啊， 系咪我啊？ 系啊， 冇错，系你啦，请讲。 系啊，我系姓麦噶， 系。 我咧好多谢阿马医生。 是 照顾我兔仔他是忽然间歪颈的 是 忽然之间的那我去到他那里他很细心还有有一样东西他很有爱心细心还有收钱都不是贵 是 那就这几年都是照顾兔仔还有虽然他是走了但我都很感激马医生呢 是 当年理他的时候呢有事的时候呢他都说他一年半载而已还有他收验东西没说好像大围那里又要你验这样那样这样都不得都不得拉咩人哋介紹我馬醫生啊？佢一去到咧，佢都唔需要話啲樣講樣，淨係照同埋抽血就知道係咩事啦。 即係佢好熟手，佢好知道， 專業係 啊。 咁咧就即係個心而家雖然係事隔都兩三年啦， 好難平復㗎， 好記掛住係咪啊？ 係啊， 又記掛住個兔仔啦，又感激馬醫生咧，對一啲動物咁有愛心同埋細心，佢好細心㗎，細心到咧耳仔啊、鼻哥窿啊、腳趾罅佢都睇下嘅， 係係， 好細心㗎。 所以話獸醫好嘅地方就要令到個主人咧好安心啊！你覺得你交俾佢咧，佢幫你處理曬可以？ 嗯，係啊，即係我直情信曬佢咁啦，佢話得得話唔。知噶，佢話得噶咁。依次最後睇佢一次咧，就話佢唔得噶啦咁啊。咁變咗嚇，咁佢都好有愛心嚟照顧住佢兩三日咯。 明白。 咁啊，教我點樣點樣處理佢啊咁咯。佢知我好錫個兔仔啊，因為我養咗個兔仔九年啊。 係啊，你啲好有心機啊，真係。 兔仔好叻噶，養得乖乖過狗噶。 係啊。知道好啊，多謝曬你。 係 啊，你都 揾到個好醫生。 係啊 ，OK，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趁呢个机会咧，我都觉得仲有两个医生咧，我觉得应该赞下。有一个咧，其实系唔系香港嘅，台湾。因为嗰阵时咧，即系总之只狗就即系临危，即系你咩地方都想揾唔同嘅药咧。咁嗰阵时，因为话香港咧对于佢呢种病嘅医疗咧就好贫乏，台湾反而有。咁嗰次咧，我就真系联络到嗰个台湾嘅嗰个兽医咯，我仲记得阿林医师嚟嘅。 嗯， 佢仲要咧喺即系嗰个 message 嗰度，大家互相知道咗个信息之后咧，佢就话得噶啦，你如果今日嚟到台湾，我今日就攞嗰啲药俾你，你带翻去俾佢食啦。即系嗱，你唔好理嗰啲药好冇用先啦。咁嗰阵时即系你走投无路噶啦嘛。咁我就嗰次我就飞咗去台湾嗰度咧，佢真系佢喺桃园唔知边度咧就搭去机场嗰度嚟即系汇合咯。佢仲咧好仔细咁样咧，佢就话嗱，我真系要问清楚你嗰啲各样嘢先。佢话如果唔系，我唔会俾呢个药你噶。佢话因为我呢啲药咧可以救到好多人嘅，我俾咗你咧就少咗一个可以用到噶啦。即系佢都唔系话有钱啊就做生意嗰啲啦。咁我觉得佢系劲好人到一个地步，系即系。 佢真係出於好想見義勇為咧，好想去 去幫 人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嗰陣時雖然最後救唔翻咧，但我都覺得呢個林醫師咧真係好有愛心。咁然後嚟到香港咧，咁嗰陣時去到最後照顧一程咧，嗰位佢咁啱有一個台灣醫生嚟，施醫生呢、這個又超好人道咧，所以我去邊都跟住佢。佢由新界區咧，而家直情趯咗去咧上環咧，我都唯有跟住佢咧。 你應該介紹我識啦。 唔係我你嗰個都好嘅，我覺得佢好有心機啦。佢直情係咧，因為譬如話本來當你去睇手手腳腳唔舒服咧。佢会主动同你讲话， 听埋其他。 佢话因为我都有养你呢个品种嘅狗，我会特别咧留意佢气管有冇咳嗽嗰啲咧。佢话虽然你唔知道，但我话埋俾你听，佢有啲咳唔系几好啊咁样。佢会主动话俾你听咧。咁同埋我觉得去到最后咧，就好似头先嗰个系咪马女士咁所讲？ 麦女士系马医生。 系啦，佢就话喂，即系佢讲乜你信乜嘅。 系啊， 佢话俾你听。 根本你系零认识噶嘛。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只要对佢有一丝怀疑咧，你睇唔到落去噶啦。譬如如果你有怀疑。是不是的你无端端话佢咳有问题呢你冇咗个信任呢你唔敢睇佢㗎。所以呢即係各位朋友你搵到个好嘅兽医呢真係好好珍惜。如果唔係惨囉你真係呢你对佢好多怀疑呢你就会囉囉乱㗎啦真係。好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你係边个 ?Hello。 Hello, 胡先生。 喂 你好胡先生。 你好啊胡生。 係 啊你好有咩兽医你要赞㗎 我喂。喺大围嗰间真禽异兽嗰啲， 唔好讲名吓。你好啊，胡生，你系咪用紧 hand free 即系免提啊？ 系啊，手提电话。 你可唔可以手提电话？有冇免提到嗰个功能啊？ 冇啊，冇啊， 都 OK 嘅，少少窒啦。 系啊，唔好讲名啊。 总之你 话 大 围区 啦，系啦，系。你想赞嘅医生有咩好啊？ 唔系个鬼佬嚟嘅，不过佢咧态度几好，同埋佢啲护士咧又好细心咁样同我嘅。我嘅龟仔我龟咧养咗十几年嘅，佢好详细问我点样问题啊，又话要施手术啊，佢咩病，佢有咩病啊咁咯。 系，不过真系嘅，因为你养咧，我哋所谓唔系即系所谓普通嗰啲宠物，即系猫狗嗰啲咧，兔仔啊、龟啊、咩蜥蜴啊，总之系第二种类别咧，系少有啲，但系嗰啲医嘅时候咧，你就真系。是那几间诊所的啦、因为那些即是摆到明是那些都即是他会有埋个认识可以去医的嘛。是啊咁他帮你医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不是都问得好仔细啊咁样那些啊 他 啲 问题他以前食过乜嘢啊 是。 需要有冇浸水啊啲有冇喺水度做嘢啊 是。 有冇光氧啊咁样。 Okay. 有冇晒太阳啊 是。 咁我话冇啊他话。唔得个，要晒太阳喎、晒太阳，我俾个光佢浸喎。 系， 如果唔系咧，佢嘅寿命会短喎。 系， 咁跟住我话，我唔要咯，咁样你唔要又唔得，咁啊你养佢，你责任感啊咁。 咁计啦，我都带佢一齐教噶，咁你最后有继续养物落去噶嘛？ 系啊，佢跟住话，如果我话不如俾咗你诊所做招牌啦，咁样摆喺度做生招牌啦。 讲笑啫， 佢话得嘅，不过要问个老细先喎，咁样咁样噶，个唔要唔养啊，抌过嚟唔得噶。 咪系咯， 系、 所以我谂你觉得佢有到好嘅地方系咩咧？佢有埋嗰个医德啊，佢唔会就咁话医完就算啦，你讲咩佢都话你中意养啊养啦唔养 因为佢都唔想大家你即咁搞到啲 弃养噶嘛， 系啊，同埋教翻佢点养，其实一件好啱嘅事啊。 系啊， 系啊，啲佢喺埋都，跟住佢话你几时嚟复诊啊？要复诊喎，你唔好唔带佢嚟喎。咁我啲医生护士话：你俾我见下佢啊，我当佢仔咁样噶啦。 系，我呢啲好啊，因为佢都知道有时候啲 过嚟俾佢望下靓 啊。唔系，因为佢都知道有时候啲主人咧。又曳啊！真系就懒啊，或者冇带去咧， 照顾得唔好。 其实佢用呢个方法咧，系希望有翻个联系。喂，你当俾我探佢啊，你带佢翻嚟见我啊，呢啲先尽责啊。如果佢当做生意咧，你嚟咪嚟咯，你唔嚟我咪收少少钱咯。咁佢就过去噶啦。你继续有养噶嘛？ 啊， 你有养噶嘛？ 我就而家养翻只龟咯。 系咯，你有，总之你继续养啦。如果唔系我哋话你曳猪噶啦，唔好啊，唔啱噶吓。 你唔好摆嘢做生肖牌。 唔系咯，唔啱啊，讲少啊，你真系好啦，多谢 多谢胡生， 好，拜拜。 车位，六张卡。 针两针压力剂，要补救我个胃。逼巴士拥吻躯体，中间位卡我一世。 有啲一张嘅碌架床啊，嗱有啲留言都要读下嘅，但我首先想读一个咧，佢同我哋讲咧就系话，你哋今日讲个全港运动会咧，有个 Roomie 啊，佢就好想讲咧，佢就话，我觉得咧报纸讲其实唔系咁公道嘅，佢话因为咧佢个仔有参加游水啊，佢话咧报纸写嘅唔系好公道，因为咧譬如话影出嚟冇乜人咧，原来划咗做摄影区，所以就冇乜人嘅，其实对面看台都几枯噶，佢话咧政府有做宣传，不过咧可能因为你唔系自己范畴咧，大家就唔留意，佢话对于一般有运动嘅朋友又唔系好叻咧，佢话其实呢个全港运动会都系一个几好嘅渠道，因为有啲项目咧其实有机会会有啲港队运动员比赛噶，佢唔想见到因为冇人睇咧就浪费公帑，然后就话唔继续做，咁所以佢就话咧喂真系唔可以咁样噶，应该要公道少少咁样，系啦，好啦，咁另外咧你话关于呢一个兽医咧有个阿贝玲娜咧，佢话我要赞天后兽医，佢好用心睇我嗰只龙猫啊。第一次睇嘅时候，龙猫又轻，牙有啲畸形，我只龙猫又恶会咬人，但医生都好有耐性咁样，系啦，即系冇咁嘅嫌弃佢咁样嘅吓。 阿 Michelle 都系话睇开天后咧，某间宠物医院啊，佢嘅朋友介绍去睇只猫，佢有十岁啦，癌症末期，原本系睇开其中其他嘅，咁啊建议做化疗，但系睇开个医生就反应意叫唔好做手术，因为咧做咗手术咧就唔一定觉得翻嘅，咁啊等佢余生过得快乐啲。咁啦，佢话个医生真系好有，真系爱动物嘅。最后咧，只猫猫支持咗九个月，跟住只左手，跟住佢话九个月左右啦，咁佢就走咗去彩虹桥啦。咁不过有时啲医生嘅专业嘅判断都好紧要啊。佢话 系啊，所以都即系都系嗰句啊，你个兽医佢因为动物唔识讲嘢啊。因为人咧，你仲可以自己话我头痛多，系啊，兽医就你系佢个代言人，你 系 个全心个朋友嚟噶啦吓。 都好嘅，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你自己即系啱自己嘅动物嗰个兽医啦，同埋真系好有爱心嗰个就真 系 好啦。 系啊，咁啊嗱，小娟，听日你继续噶啦噃。 好似系啊， 系 啊， 系咯。 系 啊，咩好似系啊？ 听日再见啊！ 再见， 拜拜。